除了是万能妈妈和开心日报主持新闻之外，其实她还是音乐剧的女主角来的。这次我当然把握机会实行跟她一起 开心好声音。 每次邀请唱得又talk得的朋友现场jam歌。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蔚、黄桂林、刘莲、彪爷。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的自由风。咁今日第一个钟头咧，会同大家倾下咧，关于政府咧就系宣布咗嚟放宽一啲本地游啦。咁啊，放宽嘅措施里边咧都有分开几种噶。咁啊，第一样嘢咧，首先系放宽个人数啦。咁而家咧就系每团嘅人数咧就唔受目前限聚令嘅四人限个规限噶啦。咁咧就容许每团人数上限咧就去到30人嘅。咁或者就系唔多于咧乘搭旅游巴嘅人数嘅一半。咁啊，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政府亦都咧系推出咗一个咧系叫做支持本地游嘅上。想旅游计划，咁嘅计划系点嘅咧？咁就话市民咧系可以喺啲零售喺餐饮嘅消费咧，咁啊达到800蚊之后咧就可以免费换取一个本地游嘅名额嘅。咁啊，除咗呢两样措施之外咧，亦都有一个咧系旅行社咧，如果举办一个绿色旅游咧，亦都可以咧系向政府申请呢个旅发局咧嘅绿色生活本地游计划嘅。咁啊，每个旅客咧可以获得资助咧系200蚊嘅。咁一连串嘅措施咧，都系政府咧希望咧能够系帮助一个即系疲弱嘅旅游团啦，或者旅游业嘅一啲希望能够提供啲帮助啦。咁啊，其中譬如话举个例咧，想旅游嘅计划咧都几有趣嘅。譬如话你帮衬呢个。即系头先讲啦，啲消费满呢个800蚊之后咧，就换一个本地游嘅名额嘅。咁啊，包括咗咧有啲咩咧，就一餐嘅膳食啦、交通啦，同埋呢个游览景点嘅。咁行程咧大概系4个钟头，咁名额咧就10000个嘅。咁亦都有50个嘅行程咧系可以俾你选择嘅。咁啊，种种啲措施咧，到底对帮助旅游业有几大咧？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会请多啲旅游业界嘅朋友咧同我哋讲下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自由风呢个讨论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或者你最近有冇参加嗰啲本地游啦，或者对于呢啲咁样嘅措施里边咧，对你有冇吸引力咧，咁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咁电话咧1872311。咁但系放宽啲措施之后咧，亦都要留意咧，因为大家知道咧，而家限聚令咧仲系4个人嘅。咁如果旅行团放宽咗之后咧，就都要做翻到你嘅措施。咁啊，政府嘅公布就话咧，就系啲旅行社咧必须要严格遵守咧，就系防空以及咧嗰个公共嘅卫生措施啦。咁啊，包括咧要签署呢个防疫嘅承诺书。咁啊，登记团友嘅资料啊，同埋为团友咧买呢个旅游保险嘅。咁啊，喺个行程里边咧，旅行社咧都要为呢个旅客做呢个体温嘅检测啦。咁要求参与人士戴上口罩等等嘅。咁啊，负责做呢个执行嘅咧，具体嘅措施啊，就要监察咧，就系由呢个香港旅游业议会系负责嘅。咁啊，到底负责呢啲工作里边咧，旅游业议会咧点进行咧？佢哋都系同刚刚咧就公布咗一个承诺书啦，都好详细讲咗咧，佢哋会承担翻啲咩工作嘅。咁啊。 大家对于一连串的措施呢，就到底是不是真的帮到旅游业呢，或者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呢，有没有兴趣呢，是参与了一些放宽了之后的本地游呢，欢迎你打来18723111跟我们谈谈的。那我们现在先听一节的新闻追踪，我们回来再谈。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0月20号朝早9点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府决定撤回一手楼空置税和专营的士条例草案，是考虑到香港整体经济情况和立法会是否有足够的支持。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前所未见咁令人担心的经济的情况。所以每一件事呢，特区政府都要评估在两年前觉得是应该做的事，在今日咁嘅經濟低迷嘅時候，係咪應該將佢放一放、放緩一下咧？ 公民黨郭榮亨批評林鄭月娥向地產霸權投降， 明明條條例都做好曬啦，咁到而家埋門一腳又要抽起，即係最後又係驚咗啲地產商，亦都係再次向地產霸權投降。 下午两点半，政府宣布放宽防疫措施，本地旅行团经旅议会登记之后，可以放宽至最多30人一团。另外，婚礼和会议人数上限由20人增加去到50人，星期五起生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旅议会会是协助和我们执行这个计划，包括是登记、監察旅行團是否有遵行嗰啲承諾啦，同埋如果按有投訴嘅時候咧，採取行動。如果一旦有違規嘅情況咧，旅議會亦都可以透過咧係取消個登記，而使到咧嗰啲違規嘅旅行團咧係唔能夠獲得資助計劃。 四點，台灣殺人案受害人潘曉穎嘅媽媽向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交請願信。他批评政府的表现令人失望，对陈同佳束手无策。 陈同佳杀人、牵涉荒野，和被警方搜出我女儿的财物之后，以洗黑钱罪来到判刑，刑满出核已经接近一年。这个被你称为所谓的自由人，依然是逍遥法外。你曾经是警察的执法者，你看不到有问题的吗？ 四点半，本港今日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宗是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了，正在談關於政府放寬了本地遊，就每團的人數上限就是30人的，其餘就另一些新的措施，就包括想推出一個就想你遊的香港計劃，就是可以消費滿800元就可以免費換取一個本地遊的名額，亦都會推行一個叫綠色生活的本地遊計劃，每個旅客獲得資助200元。各種措施一起行的話，對旅遊業的幫助到底有多大呢？或者如果你是旅客的話，有冇兴趣参与下啲本地游咧？咁欢迎你打嚟咧，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而家嘅时间里边咧，就揾到啲旅游业界嘅人士同佢一齐倾下关于个话题啦。咁我先揾嚟咧，就系天运旅行社负责人咧，陈永峰嘅。陈永峰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啱讲开咧，就政府都宣布咗一系列啦，一啲嘅放宽本地游嘅措施啦。咁或者我哋先讲下啦，先啦，就比如每团咧，而家人数嘅上限咧，就可以去到30人啦。咁啊，对你哋嘅帮助有几大啊？ 老实讲，佢啱啱出个政策，我哋睇其实30人，当然如果佢连餐饮都可以30人咧，咁、那个帮助咧就一定好大。咁但系你现在30人成团，咁但系餐饮或者交通方面咧都未放宽，咁呢个其实我暂时睇唔到话帮助会好大咯。咁而且佢啱啱新嘅最新嘅条例，亦都要加明，就系要同啲客人去买一个关于叫健康保险。咁但系其实我喺早前，因为两点半先公布啦，咁我哋都查翻，即系查询翻我哋买开嘅保险公司，佢哋喺呢方面都未有任何嘅详情，了解到系应该点样买。咁所以呢方面对于我哋嚟讲，其实即系政策推行得好急啦。呢个礼拜就话会，咁其实如果我暂时睇，我未睇到会对于我哋嚟紧嘅呢个长假期有咩特别大嘅帮助咯。 即系你嘅意思，即系话咧，你未准备好嘅，即系有啲措施，譬如我头先讲咧，要买 系咯， 系未准备好嘅。 系啊，因为头先我都打，我自己亲身打去旅游业 有入议会 TIC 去问，咁、 嗯、 对方都话其实佢哋都系今日先收到，诶、 嗯 而详情佢哋系未了解到，咁、 嗯、 我哋都未有正式嘅一个诶好、明确嘅指引，我哋点样可以去诶、成团啦、 嗯， 或者系之前政府俾每间旅行社200,000嗰个绿色旅游嘅帮助，咁我哋点可以合乎啲资格咧？咁、 嗯、 其实详情都未有嘅。 嗯，陈明峰，你头先讲紧话要买一个健康保险啊，咁喺放宽到30人之前咧，即系4人嘅啫，即系限聚令之下，咁、样嘅当时嘅本地游系咪都一样要买保险嘅系咪咧？ 我哋嗱，当时嘅保险咧，只系一般嘅旅游平安保险。 嗯， 咁一般旅游平安保险其实即系一路都我哋都有买开嘅。咁嗰、那个喺嗰、那个条款上面或者嗰样嘢，我谂就我哋而家都唔清晰。政府嘅要求系。有啲咩 distance， 所以暫時我都未有進一步嘅資料可以了解呢個保險嘅改變咯。 嗯，咁你嗱頭先你又再提到啦，即係話即係呢個放寬之後咧，餐飲同埋啲交通咧都未放寬咧，就未必好大幫助嘅。咁其實係啦，係點解咧？嗱，譬如話佢你成咗團啫，咁去到食飯咁，如果係要進餐嘅時候，咁分翻開4人啦，咁樣咁都可以得嘅，係咪？即係。个团系咪即系点解会你觉得会受到影响呢？即系呢个限制。 因为其实我哋做旅行团嘅，你一个领队带一团出去，咁你带30人同你带60人，其实分别都唔大。咁但系用餐方面，我哋同餐厅去倾嘅时候，其实一般旅行团餐可能系10人一位或者12人一席。咁、我哋去计嗰个餐费嘅时间，其实即系餐厅都会咁样去计，佢唔系会以一个人头咁去计噶嘛。咁、所以调翻转，将啲台拆散咗，咁一来对于餐厅嘅又要一定嘅压力，对于我哋嘅成本亦都会有一定嘅压力。同埋你同一时间，餐厅系咪可以有足够咁多张台去俾？俾到我哋嘅團友去一齊用餐咧，咁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問題。 咁交通嗰方面咧，嗱，而家政府嘅講法咧就話咧，就唔可以多於呢個乘搭旅遊巴人數嘅一半嘅，即係如果架車咧，通常旅遊車咁大概都50人到啦，係咪應該？咁即係只可以坐一半人嘅係嘛？咁你覺得係呢個限制嘅原因係因為即係嗰個只能夠坐一半呢一個限制？ 我諗係呢個嗱，因為我哋嘅餐飲物，我哋呢個旅行社比較特別嘅，我哋專做就係專營南丫島團，咁、我哋坐船多過坐車嘅。咁調翻轉你坐船，咁我哋一架船一般係講佢而家話限制90人，即係90人嘅船最多啦。咁、你只係坐45人，咁其實船嘅都係有一定嘅成本喺度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咁調翻轉佢個團就係話唔係交通工具係咁樣咁。如果个客人去坐公共交通工具又得唔得呢？咁呢个系即系有啲灰色地带，咁但系我都仍然去议会查询，议会都系未有一个明确嘅回复，系可以点处理咯？ 我想问一下你咧，陈明峰啊，你哋即系头先讲咧，就系主要经营呢个南丫岛啦，即系本地游啦。咁啊，因为大家知道咧，即系喺我出外旅游已经系停咗段都相当长时间噶啦。咁啊，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咧，其实参加呢啲咁样本地游咧，即系包括你哋自己旅行社做嘅咧，其实个生意系点样嘅？即系多唔多人参加噶？即系个情况。 其实自从4人限聚令之后，因为其实七一之前咧就唔係4人噶嘛，咁、當時我哋嗰個啱啱推出綠色旅遊咧，其實對我哋係有幫助嘅。咁、但係14人限聚令之後咧，其實基本上我哋就未成個團啦。 係 啊，因為一個團其實我諗大家都清楚，要有領隊，有導遊，咁跟住仲有其他各樣嘅成本。其實開一個團只可以接4人，其實根本就冇可能開團。 即系4人限聚令之后，就基本上就个生意就 冇接过团，系 基本上冇啦。咁呢只放宽咗，你觉得都系帮助唔大啦？即系要按照你头先讲，系咪咧？ 我谂要等政府真系有多少少嘅资讯，我哋有明确少少嘅方向先知道，因为佢又有讲话要我哋嘅领队要有检测。即係有入有核酸檢測，咁跟住又有啲保險嘅問題，咁有啲交通嘅安排，咁有啲餐飲嘅安排，咁其實我哋真係要各方面要有所準備咯。當然佢 再放宽咗，我系欢迎嘅。咁、但系即系喺其他嘅配套、其他嘅安排上边，咁都要真系帮到业界先会比较好啲咯。 嗯，嗱，我哋其实见到咧，就旅游业议会咧，其实都出咗嘅叫本地游嘅防疫承诺书嘅。咁里边咧就都相当详细下嘅，即系包括啲游客嘅安排会点啊，行程安排会点啊咁样。咁其实你哋即系觉得一路做晒呢啲咁样嘅即系防疫措施等等嗰啲咧，喺个人手同嘅成本上面咧，其实同以往你就咩经营一个本地游团咧，中间比较系增加咗几多噶？有冇一个咁样嘅数目可以计得到噶？ 啊，因为咁样你所讲嘅承诺资即系详细资料咧，我都未有时间，因为我谂都系可能系半月中之前嘅事， 或者系刚刚冇几耐啦吓。 系啦，真系刚刚冇嘅，我真系未有时间去详细了解一下佢嗰、那个。條款，咁所以我呢度係暫時冇乜特別嘅意見可以發表。 嗯，但係你哋覺得做足呢啲咁嘅措施對你嚟講容唔容易做咧？或者你係咪有信心可以做得到嘅咧？ 嗯，我諗我相信我都真係要睇咗所有嘅措施係點樣，我先可以回應到你呢個問題啦。 嗯，咁你頭先講翻啲船嗰度咧，其實你而家譬如話講緊即係你要去南丫島或者即係坐船去咧，只能夠一半啫最多。咁嗰個收費嗰度其實係點樣計算㗎？其實你哋嗰度係？ 一般嚟讲咧，因为如果我哋要符合绿色生活本地旅游嘅资格啦，我哋一定要包一程交通工具嘛。咁、我哋系要包嘅船去放我哋嘅客人。咁、包船同包车即系有个即系有个 difference 喺度嘅。咁、所以即系具体嗰个收费，我谂其实每间公司都唔同咯。即 系 每间租船公司都唔同。咁而家实际而家咁嘅疫情之下咁样改变，咁我哋都要同翻唔同嘅船公司去了解先清楚而家嘅收费系点样。 咁你换言之，即系话其实人数几多，你都要包晒嗰个船噶啦，系咪咁啊？ 一定系啦。咁佢而家嘅条例系咁样讲啊嘛。 嗯。 咁所以系即系我哋都真系详细要了解一下。 系，咁喺呢个措施即系公布之前咧，陈明峰据你讲咧，就政府事前冇同你特别有磋商，即系征询下你意见啊，或者系经营上有啲咩嘢需要，即系大家要协调协商啊，咁样又冇嘅，即系呢个过程系。 我谂政府其实有同一啲唔同嘅会嘅，例如我了解嘅，譬如叶山嘅东主会啦，或者其他嘅会有去沟通，我哋都希望佢放宽嘅。咁、但系详情佢而家咁样放宽，系咁样去做，咁我喺即今日之前我系唔清楚嘅。 我哋都讲下嗰个绿色生活本地游先啦，即系话咧就即系政府嗰个咧就话，即系如果有办呢、這个绿色生活本地游计划咧，每个旅客可以系即系资助200蚊嘅。咁呢个计划里边本身咧，即系对你做譬如话南丫岛，咁南丫岛都一个好即系天然环境啦吓，系咪会有帮助嘅咧？ 哦，其实我谂你如果了解多少少个计划咧，个计划比较特别嘅。其实即系以大家认识咧，就系南丫岛应该系属于绿色旅游好清楚嘅地方啦。咁但系咧喺个计划嘅详情，你了解多少少咧？其实南丫岛咧只有两个湾，就系、是、一个叫榕树湾，同一个系一个红胜爷湾嘅沙滩，以及咧一个卢梭城湾嘅沙滩咧，系属于康文署管辖咧，先系属于绿色旅游嘅景点之一。而南丫岛本身咧系唔属于嘅，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嘅行程咧，之前其实四人限聚令嘅时间，亦另一个原因做唔到咧，就系话因为本身个沙滩都唔开，咁我点安排啲人去咧？ 按照你咁讲，系 OK， 按照你咁讲就话咧，只能够去嗰两个滩先叫做一个绿色。 系啊，如果喺南丫岛嚟讲，系啊，如果喺南丫岛，因为佢有好多个地点嘅，咁但系你意指南丫岛嘅话，佢只系。在南丫岛，佢只是在呢两个嘅沙滩，咁先可以系属于，因为佢是康文署管辖嘅公园啊、动植物公园啊，或者是公众泳滩啊，或者是譬如一啲叫天然岛聚啊，咁先可以，譬如塔门啦、啊、蒲台岛呢啲天然岛聚可以，但系南丫岛唔系属于天然岛聚，咁所以。就唔係屬於呢個綠色本地旅遊嘅範圍啦。咁呢個其實我哋都一直有問過，但係大家都明啦，大家即係即係定義嘅嘢，議會定義嘅嘢，我哋都唔明。不過就係咁樣咯。 咁但係可唔可以去譬如去南丫島去其他地方都可以去埋嗰兩個灣，就叫做完成到一個綠色本地遊嘅，係咪可以咁樣咁符合到嘅要求咧？ 當然可以啦，亦都其實我哋而家都係即係有啲唔同，可能有會係咁樣做嘅。不過即係喺正常，我正常每一個香港市民嘅理解，都大家都唔會明白點解南丫島係唔屬於綠色本地旅遊嘅地區咯。 但是一定要去那兩個灣是吧，即是現在要求 的。其中一個只是需要你去其中一個，即是他沒有要求一定要兩個。因為他那個綠色生活的那個旅遊只是需要你去經過或者即是去那個景點，而那個景點你只需要拍一張沒有人的景點的照片給他就 OK 的了。 是好啊。咁我嗱，我傾咗咁耐咧，陳永峰啊，其實你作為一個譬如話經營本地遊啦，同埋即係做呢個旅遊業嘅生意啦，咁其實你覺得譬如政府咁多嘅措施佢放開咗咧，即係都希望幫到業界嘅，我相信。咁但係似乎你講翻咧，就好多嘢都未必照顧到個具體情況啊。咁但係你哋覺得最實際咧，其實應該政府而家咧係應該做翻啲咩嘢咧？即係你自己覺得嚟講，對個業界係最直接幫助到嘅咧？ 我諗其實最簡單就係話你綠色。生活本地遊，你由當初嘅時候六月開始，即係六月做優化，去到而家一路延期再延期，咁其實你都係希望鼓勵真係出多啲本地團去做，幫業界。咁做不如將呢啲嘅可能唔好話全數啦，一半嘅費用直接俾咗業界。佢而家其實可以做好多嘅網上嘅一啲virtual tour 或者其他。是不是可以真正幫到業界呢？因為你真的你要去即是要啲遊客出去又要一定要用餐、一定要保險一定要各樣東西咁多嘅風險。咁可唔可以即係新穎少少去推出、即係俾業界可以有多啲唔同嘅方法、令到呢件事可以做到呢？ 係好啊，唔該曬你先，我先聽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约一宗属于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另外有少过十宗初步确诊个案，包括一名国宝之家的院友。卫生防护中心话，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32岁女子，她上星期五开始发冷发热，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向筲箕湾一名私家医生求诊，同日到油麻地梁显利社区中心进行检测之后确诊。女患者住在西湾河加亨湾一座，在港岛东翻工，是一名文职人员，六名的家人和公司大约100名的同事需要接受检疫。政府宣布由星期五起容许举办不多于30人的本地旅行团，旅行社要先向旅游业议会登记，旅客除了用餐之外要全程戴口罩，带团人员事前要接受病毒检测，交通工具只可以坐满一半座位。另外，参加婚礼人数上限由20人放宽至50人，而公众地方4人限聚令和食肆防疫规定维持不变，为期7日，去到今个月29号。有市民认为本地游吸引力不大，宁愿和亲友郊游，亦都关注新一波疫情可能是来临，还应不应该外出游玩。有本地生態旅行社話，之前受4人限聚令而導致生意停滯，期望可以恢復部分的生意，但關注要符合獲豁免條件中，例如旅客健康保險的執行細節。本港最新失業率升至6.4%，較上一次是升0.3%，創近16年嚟的高位。失業人數增加11,500人，到近260,000人，就業不足率繼續維持在3.8%，有近150,000人。大部分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都上升。与消费和旅游相关的行业合计的失业率较上次急升0.8%到11.7%，创沙士之后的高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在本地第三波疫情下，劳工市场在第三季恶化，本地疫情在九月已经减退，劳工市场面对的压力在季尾有稳定迹象，政府的保就业计划提供了支援作用。

自由風回來就政府知道就今天宣布了就放寬旅行團就可以去到30人，亦都支持本地遊就是辦一個賞你遊的計劃，還有亦都是就舉辦跟旅發局合作舉辦一個綠色生活的本地遊計劃，這一系列的措施都希望能夠幫助到旅遊業界。大家如果對這方面有興趣參與討論，可以打來18723111跟自由風談談或者表達你的意見。現在電話機旁邊就有一位聽眾楊女士，同阿杨女士倾下先。杨女士你好， 系主持你好啊！ 哎呀， 真系开心又雀跃啊！我哋系奇乐景即系鼓队嘅，咁我哋有二三十个人噶啦，就过年一路到依家都冇活动过噶啦。咁听到之后咧，哇！我哋喺个 WhatsApp 嗰度开心， 好开心， 不得了，系啊， 因为可以又可以组团啦。 是啊，可以组团，因为三十个人嘛，我哋廿几个，差唔多三十个啦，咁啊全部都系长者啦，咁我哋平时都系好活跃噶啦，都系叮叮咚咚咁样打鼓，去老人院表演啊，或者去啲街坊福利会嗰啲表演啊，咁但系依家冇晒嘛，咁就好开心听到政府话能够即系俾本地游咯。咁因为全民检测咗之后咧，嗰个疫情咧都系慢慢即系一步步减少噶啦。虽然话系唔清到零，但系政府咧都能够控制到嗰个疫情咧，逐步开放嗰个本地游，就真系一件好好嘅事咯。嗱，你话去外国做唔到啊嘛， 都未得噶，系啊。但系杨女士啊，但我想问下你咧，你譬如听你讲呢、這个即系奇乐乐队咧，都可能啲年纪会比较有翻咁上年纪嘅朋友啦。咁但系因为佢但系个团咧就咁多人，咁咧即系你觉得有冇信心啲团友即系真系能够做好保护自己嘅措施啊等等咧？即系你担唔担心个风险啊？即系话如果系多咗人一齐去旅行咁、期间可能倾偈啊、食饭啊嗰啲咁样。 大家都系好自觉嘅，即系你话香港人咧个自觉性都好高嘅，即系能够系戴住口罩啊，咁你话我哋都做咗全民检测都系阴性噶啦嘛，系咪先？大家都系即系冇传染噶嘛，咁能够即系捞埋一齐，即系起码咧可以抗疫咗嗰个疲劳啊， 开心好多 啊，开心好多。 好啊，咁啊唔该晒， 可以做得到本地游就更加好啦。 好啊，好啊，好啊，听见你讲到真系好开心啊！杨女士咧就话咧可以恢复到去到平三十人啦，咁可以组团啦，咁啊的确咧，因为呢个疫情里边咧就唔能够出外咧，好多朋友咧都希望能够用各种嘅方法咧，能够可以继续系做一啲旅游活动啊等等啦，咁啊政府咧就宣布咗咧就进行嗰啲放宽咁嘅旅行团咧去到三十人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啲话题有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1啦，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个时间。间咧亦都同另一位即系旅游业界嘅朋友倾一倾咧，就到底啲新措施咧就系可唔可以帮到业界咧咁？咁我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请嚟咗咧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嘅，黄俊达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啱听讲紧咧就放宽咗一系列嘅措施啦，可以去到三十人啦，政府亦都系希望咧支持本地游咧搞一个赏你游香港，亦都有一个咧就绿色生活本地游计划嘅。咁啊咁多项措施出咗嚟之后咧，黄俊达你觉得够未咧？即系对呢个业界嘅帮助有几多咧？ 我谂现时始终喺唔可以做到出入境嘅情况之下咧，本地游都系现时我哋一个唯一出路啦。咁同埋都系希望可以帮到我哋一啲前线嘅工作人员维持翻个生计，但系个数量我哋都知道唔系话会好多。咁但系都希望可以有一个少少嘅空间俾到业界去继续做落去，因为本身个限聚令嘅豁免如果俾唔到业界嘅话，就连呢一个空间都做唔到啦。 嗯，黄俊达，我听都同即系另一啲旅游业界嘅朋友倾嘅，咁佢哋讲到咧就话而家新嘅例里边咧有买健康保险啊，咁而且个防疫里边咧就个旅行社都要做好多功夫嘅，即系包括有量体温啊等等啊咁。咁其实喺呢啲咁嘅措施下边嘅要求下边咧，咁嚟讲翻个保险先啦，会唔会第一咧就大家都关心嗰个成本会唔会重咗啦？咁同埋咁多嘅措施咧，到底嗰个旅行社或者嗰个导游系咪真系确保能够做得到咧？咁呢啲方面你自己会点样咧？你点睇咧？ 我第一嗰、那个旅游保险其实而家业界都好普遍啦、旅客亦都好即係已经好熟知其实一啲旅游产品买旅游保险对佢哋都係一个保障嚟嘅。咁嗰个成本亦都唔係话真係占咁重。咁呢一嘢係一个本地游嘅一天保险嘅。咁呢个我哋相信都可以係旅客都会接受到嘅。 即係今次放宽呢个之后係冇加重到个保险要求嘅。 即係你意思？ 我哋都會需要佢哋買埋保險，同埋係一個包括新冠狀病毒嘅一個保險嚟嘅。咁呢個都係變咗係一個提升啦。咁同埋都係俾到一個旅客佢哋有更加多嘅信心啦。咁而另外即係講到話對於前線工作人員，我諗佢哋自己喺工作上面佢哋都需要有個保障啦。所以係無論係喺城，我哋會要求翻旅行社佢哋要做翻多嘅一啲嘅功夫嚟到去保障翻，無論係旅客或者佢哋前線工作人員的安全呢，我相信大家都接受的。咁同埋嗰個亦都唔係一個好困難，因為我哋都講緊其實市面好多無論係主題公園啊、餐廳啊，佢哋都做緊一啲相關嘅安排，包括係量度體溫啊，我哋都會按返限聚令嗰個要求佢哋嘅入座去餐廳嘅時候嗰個嘅人員個安排啊，咁我哋喺一啲唔同景點嘅時候，亦都會盡量分隔翻佢哋啊，令到佢哋即係唔好話太過聚集啊。咁呢樣嘢，旅行社喺個安排上面都係可以做得到嘅。 政府公布啲措施嘅時候咧，就講清楚咧，就話係由旅遊業議會咧負責把關嘅，即係對於一啲執行呢個防疫嘅措施等等啊咁樣。咁啊，一旦違規咧，就旅議會又可以取消嘅旅行社嘅登記。咁咧，但係咧就即係我哋都知道咧，一個措施都好多噶。咁你哋其實喺負責做即係要確保啲措施能夠落實嘅一個咁樣嘅監察機構咧，其實你哋會點做咧？你覺得係咪真係容易做得到啊？或者執行嘅時候個細節要會點做咧？ 我哋其實咧都會安排翻巡查員啦，係去翻嗰啲旅行團嘅一啲地點嗰度咧，做一個巡查嘅，係一個突擊嘅巡查嚟嘅。咁都希望我哋會留意翻咧，旅行社會有冇做翻佢哋承諾書入邊嘅要求啦，係分開活動啊、探熱等等嘅動作啦。另外佢哋嘅人數嘅限制啦，係咪真係符合翻我哋嘅要求啦？咁呢樣嘢我哋亦都巡查員佢哋以往我哋都有唔同嘅一啲，譬如內地入警團啦，都係透過巡查員，我哋係嚟到去做一個監察嘅角色嘅。咁呢樣嘢對於巡查員嚟講，就唔會有一個太大難度嘅。 突擊巡查 係啦。 咁喺個執行嘅時候，係咪主要個領隊去負責做嘅咧？即係要確保啲措施做得到。 當然啦，即係我諗都係幾個單位都要負責嘅，無論旅行社啦、我哋嘅工作人員啦，咁佢哋係行程途中，我哋都要提醒翻旅客啦。咁呢樣嘢我哋都如果當然領隊我哋同埋導遊咧，我哋都會要求翻旅行社同佢哋去做翻一個簡單嘅講解啊，話翻呢啲要求俾佢哋聽嘅。 咁你之前譬如或者你哋即係呢個措施咧，你估計嗰啲即係領隊啊執行嘅時候嘅困難或者難度大唔大咧？譬如話即係呢個巴士咁，譬如話唔俾食嘢咁，但係如果真係有旅客係咁做咗嘅，咁點樣去做嘅時候會唔會有衝突啊？咁即係等等咧，即係個壓力啊，即係對啲領隊嚟講咧，會唔會都大嘅喎？係咪咧？ 我諗而家將心比己啦，即係無論旅客本身或者係工作人員，佢哋都對於個防疫嘅意識好高啦。即係既然我哋定得呢個規矩嘅話，我諗本身團員之間都會有一個互相監察嘅作用啦。咁而且即係嗰個我哋都強調其實係行程，而家我哋都安排好多唔同嘅活動，都係需要佢哋係按照翻而家限聚令嗰個要求，因為呢個就唔單單係我哋承諾書入邊嘅要求，都是限聚令的法例来的。这个我相信团友他们都会明白的。 是过去有没有试过一些这样措施执行的时候冲突啊，或者是等等有没有？ 我谂过去就未好需要即系行到一个咁嘅承诺书或者限聚令底下去做一个咁嘅要求啦。咁但系我哋嚟到去睇，其实呢啲要求大部分都系旅行社喺安排上面咧都可以做得到，嚟到去提升翻嗰个嘅卫生防护嘅意识啊，防疫嘅要求啊，嚟到去俾到个旅客更加大嘅信心嚟到去参加我哋嘅本地游嘅团种咯。咁所以呢个喺执行上其实我相信系。業界是可以應付得到，同埋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今次嘅放寬，可以令到業界可以做翻啲生意。咁業界亦都好樂意係提高個標準嚟到去做到生意嘅。 係啊，咁啊，黃章達嚟都想問一問你咧，政府公布措施裏邊咧，都有支持本地遊啦，其中一個咧，即叫想你遊嘅想你遊香港啊嘅計劃噶。咁啊，據啊邱騰華局長講咧，就係市民喺零售啊、餐飲消費咧，就到800蚊咧就可以免費換取一個本地遊嘅名額噶啦。咁呢方面嗰個執行嘅情況咧，其實會係點做嘅？呢啲具體措施出咗嚟未㗎？其實？ 這個是本身旅發局的一個計劃啦，想你由香港都是希望據我所知都是以刺激返香港的市民他們在本地消費滿一個定額的時候就可以向返有關的旅行社他們去換取一個定額的本地遊的團。咁其實這個就都是一個希望可以既支持到香港的消費亦都可以幫到旅行社他們有多啲嘅商機啦。咁呢個我哋都會希望呢個計劃去多啲人去參加，咁而可能個如果個效果係好嘅，都希望佢哋繼續加推嘅。 嗯，呢方面嘅執行旅議會有冇咩特別要做嘅？ 我諗呢個就如果喺登記上面，當然承諾書依然係要同旅議會做一個登記啦。咁至於嗰、那個去巡查，我哋會同旅發局係分工合作嘅。 嗯，咁喺个旅游业界里边啦，呢一啲措施都就系开放咗啦，即系叫做初步，即系希望尽量帮到个业界啦。咁其实你觉得仲冇咩政府即系需要再下一轮嘅时候，或者可能或者筹备定啦，要再做嘅，能够再对业界咧能够提供到多啲嘅帮助咁咧？ 我谂当然系希望。業界最喺呢一刻，我哋希望除咗個旅遊氣泡同埋嗰個特別係內地嗰個嘅健康碼同埋澳門健康碼嗰個安排，呢個更加緊要啦。因為始終我諗係周邊嚟講，我哋見到比較成熟可以開通嘅，譬如都離唔開內地同澳門。咁而開通咗之後，相信旅客嗰、那個可以活動翻嘅時候咧，對業界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商機咯。咁而家我哋都希望透過本地遊，我哋可以叫做做住。但最重要的都是希望透過開翻關通往內地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話，等業界可以重拾翻個出入境的業務的。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黃俊達。啱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旅遊業議會主席黃俊達，咁佢傾緊嘅咧就係政府咧放寬咗本地遊嘅每團人數啊上限去到30人，亦都推出咧就想你遊香港計劃，同埋呢個綠色生活本地遊計劃嘅。咁呢啲咁嘅計劃裏邊咧，就如果你電話機旁邊聽到嘅咧，有冇興趣啦？或者對個旅遊業界有冇幫助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一个网友问我哋嘅问题咧，就系、是、咁多人死唔见你死，英文可以点样讲？咁啊，一句咁粗俗嘅说话咧，萧叔叔咧当然就唔会好直接咁讲啦。不如我哋就好文雅地讲。点解你唔去做某件事啊？咁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咧？我最常见咧就通常咧就会话 ，Why don't you just do something？OK？Why don't you just do 一啲东西？譬如点解你唔做佢咧？咁你可以话 ，Why don't you just do it？OK？加埋个 just 咧就轻微会有多少少唔耐烦。Why don't you just do it？OK？、Okay?而家我再想再表现得唔耐烦少少，我就系话 ，Why don't you just do it already？OK，already 再加埋呢个字咧 ，A L I A D Y， 咁咧听落去咧就会更加有少少唔耐烦啦。咁啊，大家自己做句子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 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係傾緊咧，關於政府係放寬咗本地遊嘅每團人數嘅。咁啊，政府都發表咗一個咧，就本地遊嘅防疫承諾書啊。咁咧就要求旅行社咧出發前咧就要為呢個遊客量度體温啊，同埋咧有權啊拒絕啲身體不適嘅人士隨團出發嘅。咁而執行呢啲咁樣嘅防疫措施咧，就係由呢個旅遊業議會咧係負責做呢個監察嘅。咁啱我哋同咗旅遊議會嘅主席黃俊達傾啦，咁佢話咧就會派一啲突擊嘅巡查員咧，就確保咧就呢。整個過程裏面都要符合一些的防疫措施，但是在現在我們的疫情都完全是仲在上上落落的情況之下，如果放寬了現在這些旅遊措施，到底對防疫的工作會不會有什麼影響的呢？我們電話機旁邊我們請來了就是醫學會的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跟我們談一談關於這個問題的。曾其恩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系啊，我啱听就倾开啦，咁咧就政府咧就出咗一个咧就都叫即系指引咁上下啦，就要求呢个旅游业议会咧就帮啲游客咧安排做好多呢个防疫嘅措施嘅。咁你觉得喺而家我哋咁嘅疫情嘅情况之下咧，政府而家放宽咗旅游业呢方面好多嘅限制啦，嗰、那个风险大唔大咧？你觉得？ 嗱，我谂其实就佢放宽咗呢啲，即系譬如我讲紧本地游嗰个限制咧，咁、其实我哋第一样嘢睇到咧、就是，就系即系嗰个即系譬如个人数嗰度，咁大家都知道，如果佢嘅人数可以譬如去到讲紧30人啦，咁其实就你乜嘢嘢活动咧都可以做嘅。咁我谂即系政府佢可能佢最主要咧就系、是。是諗緊啊！依啲咁嘅即係講緊本地遊咧，可能大部分時間都係講緊喺郊外啊，或者喺離島啊嗰啲地方進行。咁空氣可能相對地即係比較通爽，或者係户外嘅。咁但係不可不忘記嘅就係話，好多時咧，依啲咁大型嘅，即係譬如我哋講緊本地遊嘅旅行團咧，咁其實佢哋都會有啲餐飲嘅。咁所以變咗係咪依啲咁嘅情況下，依啲？即係標榜住係本地遊嘅時候咧，佢哋就可以被豁免，即係唔需要有嗰個限聚令啊，唔需要有嗰、那個即係譬如講緊同台食飯四人限制啊嗰、那個嘅禁令咧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即係你喺嗰把尺上咧，或者喺嗰個監管上咧，會造成即係喺執法者佢會有一方面嘅。即係唔知點樣做嚇，咁啊，咁同埋有機會走一啲法律罅咯，我自己覺得。咁、就係話如果你譬如你就聲稱，如果譬如一大班人即係走埋一齊食飯，咁但係問題你美其名就係話係一個本地遊，咁但係原來係一啲灰色地帶，可以透過咁樣咧係造成咗有一啲即係誤會啊，或者係即係走站位。咁、所以我自己希望政府咧就可以特別釐清得到，究竟佢點樣去識別呢啲咁嘅即係講緊本地遊啊、旅行團啊嗰啲嘅時候，咁如果佢要食飯走埋一齊嘅時候，咁係咪真係？可以被豁免咧咁樣，咁同埋就 係啊，曾其一人要補充少資料先啦，因為咧佢哋個團人數放鬆咗啦，但係都食飯啦，即係嗰啲嘅時候咧，都係用翻限聚令係四個人嘅啫，就唔可以突破呢個四人規定嘅。 係啦，咁所以變咗你問我就係，如果喺依方面咁嘅情況下，即係如果係譬如喺旅遊巴或者可能你有一啲、即係講緊譬如有一啲水上活動啊，或者一啲。游艇大型嘅游艇啊，咁样咁其实大家有机会可能系，譬如游艇咁佢有机会可能唔戴口罩嘅，因为有啲户外嘅活动啦。咁旅游巴嘅时候，咁如果你即系譬如即系你困住一个旅游巴，咁你即系如果佢个唔系开住窗或者个空气唔流通嘅时候，会唔会有机会大家即系只要有一个嘅时候，咁可能？會互相交叉感染咧咁樣，咁呢樣嘢我諗都要好特別留意咯嚇。 星期一啊，即係按照你咁講，咁而家呢個時候咧，即係我哋即係雖然個宗數每一天咧，即係個新增嘅感染就唔算叫多，有陣時係十幾宗咁，今日都係十幾宗啦。咁係咪適合再放寬啲咧？即係你呢個反而從個醫生嘅角度，係咪真係有比較大嘅風險啦？或者有陣時係要再稍後咧，即係見疫情即係再平復啲，先至放鬆咧咁？咁你覺得個選擇或者應該點做呢？ 我有留意到即係政府嘅回應就話，我哋要接受一個新常態，冇可能即係有連續14日或者28日歸零嘅。咁因為可能即係政府都可能覺得即係冇辦法可以清零，或者冇辦法捉曬所有或者識別曬所有隱形患者。咁呢個我諗佢其實即係可能就係有少少可能認輸嘅心態啦，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即係奈何點解一路做咗咁多功夫都冇辦法做得到咧？咁其實反而要諗就係話，我哋有冇啲咩地方係做得唔夠，同埋有一啲盲硬位係即係喺成個防控檢疫嗰方面係有漏洞。譬如我舉個例，琴日就係有一件事件就係、是、即係譬如印度嚟嘅即係人士，佢係被豁免，但係原來搞錯咗，咁啊放行咗佢，咁啊最終係一個確診。咁所以變咗，其實有一啲咁嘅細微嘅，即係譬如日常嘅程序咧，其實有機會可能係有啲漏洞咧，係我哋不被察覺嘅。咁同埋而家所謂講緊即係暫時零確診咧，咁其實係都取決於究竟多唔多人去做檢測啊。如果你少人去做檢測， 或者是一些初期病患者他的病徵不是很明顯，他又不去求醫的話，那其實你永遠沒辦法知道的。那所以怎樣可以即係讓呢啲人士係即係鼓勵佢哋有少少唔舒服要盡快去求診，反而我覺得個重點應該擺喺呢度。 嗯，係啊，今日個資料咧就補充翻先啦，就感染嘅人數咧今日有五宗嘅。咁啊，曾琪咧都想問一問你咧，就係俾人啲導遊啦，即係其實係咪都需要做一個定期嘅檢測？因為咧我哋知道而家咧好多時人數放鬆咗之後咧，同埋咧好多具體嘅執行都要靠個領隊去做啦。咁人數都多咗嘅，咁你覺得係咪需要即係好似有啲行業，譬如好似司機咁咧，即係都要做一個定期檢測咧，就個安全嘅情況會好啲啊咁樣咧？ 我谂即系当然就系话你有机会面向群众嘅行业咧，即系广大市民嘅行业咧，其实即系之前我都喺媒体讲咗，就话即系应该系有啲定时定候嘅即系恒常嘅检测嘅，讲紧就系一啲即系譬如公共交通工具从业员啊，或者你讲紧即系譬如零售店铺业嘅从业员啦，咁而家譬如你讲紧即系譬如导游领队咁呢啲。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你有機會面向群眾，或者比較大多數人嘅，即係可能會面對比較多人嘅一啲嘅行業咧，咁其實即係鼓勵，即係可能恆常可以做到一啲嘅檢測，去即係保障啦嚇。咁但係問題即係依樣嘢， 即係都係有幫助嘅，你覺得 啦？係點樣落實？ 好啊，咁啊，时间关系咧，就唔该晒你啱啱同你倾嘅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联会主席嘅曾其恩嘅，先听下交通同新闻。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啊，喺新界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喺豪景花园对开嘅快线，因为有意外啊，现时嗰段屯门公路咧就开始塞车啦，咁啊塞紧车嘅朋友要忍耐一阵间，咁同埋经过都要小心。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豪景花园段有意外，快线受阻，交通略为挤塞。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咧塞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信农控股同埋宏海高新资源。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7，人民币6.68，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港金报17,570元，比上日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34美元。卖出1,907.24美元，港汇指数103.4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北拱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围嘅快线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米埔。至于较早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嘅意外就清咗场啦，快线解封，不过车龙有待消散噶，龙尾过咗加龙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系车多噶，龙尾排到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接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深马实道，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喺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翠屏南村，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半山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噶，龙尾系红棉路近金钟道。另外九龙方面啦，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去观塘方向嘅龙尾系喺龙翔道近星河名居。

12个月都即系已经可以入货都唔卖楼啦吓，咁就要收2倍嘅呢个应货差饷租值，咁、鼓励咧你好及时卖楼嘅系发展商，咁、所以呢个政策嗰个基础如果喺度嘅话咧，纯粹因为经济情况而调节咧，咁政府系需要进一步嘅解说，尤其是喺旧年年中啦，我哋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喺佢面书、社交媒体户口咧。就讲过话咧，就绝不走数嘅，包括呢个一手空置税。 系咁啊，到底个情形系点嘅咧？咁我哋咧就会请一啲嘉宾同佢倾下呢个话题噶。咁啊，大家有兴趣参与呢个话题嘅讨论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自由风咧系倾下嘅。咁喺电话机旁边咧，我哋请到咧就系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咧，同佢倾下关于今次政府咧暂停推动一手楼空置税嘅问题嘅。梁志坚你好， 你好。 系，大家好，大家好， 系啊，啱啱讲紧啦，政府咧就喺寻日宣布咗啦，就系因应一啲即系不同嘅情况咧，就停止咗一手楼空置税啦。咁啊，梁志坚啊，你一直都系即系推动紧，系政府即系要求政府唔做噶啦。咁而家就应该系听咗你嘅意见噶啦，系咪咧？ 嗱，原则上唔系话政府听唔听我意见，而系嗰个可行性，真系政府今次咧又提出嗰日，至到而家话结束嗰日，佢都唔了解嗰、那个事情，因为。我地产商会呢，我梗係知道啲每个会员做嘢各样其他嘢呢、有啲有佢自己本身嘅困难，佢甚至冇佢譬如话佢唔係唔想卖，佢讲得出有 好几间公司佢一路都买唔到货，亦都政府冇咩拎出嚟白卖，由2018、2019、2020年呢你有几多地拎出嚟卖嘅，咁、你政府自己本身冇嗰个货源，嗰啲人就要珍惜佢自己啲货源㗎啦。譬如我简单啲讲，有一两个真係10年8年都拍唔到地㗎。咁佢点呢，佢慢慢卖，佢咪只有慢慢卖囉。如果你一卖晒佢抢啲科技，佢咪要 lay off 晒啲科技囉。佢又冇 project 返嚟。嗱呢啲呢係政府佢唔了解嗰个情况。而家由低温提出咧，我就已经去反对，冇可能啲地产商囤积嚟到慢慢等大钱去买嘅。事实上，你知道香港政府一路嚟咧系高地价政策，一路嚟系冇办法解决到嘅。咁你导致到嗰啲其他地产商认真越大嘅就越大啦，越细就越细，都变咗冇办法啦。即系你要平衡嗰个咩？我成日都话政府你唔好有啲嘢地咧拎出嚟咧，细啲咧，唔好单单都大单嘢啦。咁影响下而家有好多业务，即系我喺呢行比较系熟习啲，都了解嘅。有啲真系冇办法，要 partner 一齐去投地嚟。你都甚至乎而家近期出嗰啲地冇乜咩拎出嚟都好啦，都系大单嘢嚟嘅。咁你嗰啲地产商唔系净系得。前面嗰10个8个㗎嘛。我哋有几百个会员正正式式做地产嘅都有100几十间。 係啊，梁志坚啊，係啊，梁志坚啊，我想呢度呢係想打叉少少，就问一个问题先啦。因为你话提醒你要珍惜啲货源啦，因为土地供应嗰度呢就唔够咁样。咁但係珍惜货源呢，即係换言之货已经系少㗎啦。咁要再一浸咁卖呢，即係个市场嘅感觉呢就会系供应少啦。咁就要去即係希望尽量买到嘅人呢，就个价呢就可能越卖越高喎。咁好多人话呢，即係而家嘅现象就话呢，就一路珍惜个货源嘅话呢，咁越卖越高呢，咁其实系对个地产商有利。即系卖楼嘅人啦，咁你点睇个现象咧？ 你有几多货得噶？你最大嘅地主系政府。系你而家你个个都喂我用卖咗个万块卖咗万，个个就有绝大部分系有啲咁睇法。你而家都系过往政府呢个政策自己本身咧，就高地价政策。你而家嗱呢2、3年都好啦。都冇办法搵到货源出嚟。点解个地产而且个环境经济咁曳，其他嘅行业都曳，点解地产都仲有啲企得稳喺度啦？佢跌极都系嗰10%-10%嘅话。咁你有好多真系要买楼嘅，真系佢真系过往睇咗嗰10年8年，你一个而家买又错失咗，买又错失。咁你即系大家都要睇啦。 多啲了解嘅。 嗯，但系梁志坚啊，睇我睇都睇翻嗰个数字咧，即系我睇翻过去三年啊，就已落成但系就未卖嘅私人住宅楼咧，其实个数字都升紧嘅，真系。譬如2018年咧，就讲紧咧系9200啦。9200個啦，咁19咧就已經升到過萬啦，10200啦，咁啊即係個趨勢一路升嘅，咁啊到今年嘅6月咧去到11200個添，咁啊係啊，咁即係呢個現象都係真係係賣得係少咗嘅噃，即係會唔會係？ 我打斷咗你，係冇貨源啊， 嗯， 佢唔會佢賣曬佢嘅時候，佢係咪匿咗曬啲貨記得啊？ 嗯。 你大家要多方面睇啦。 嗯， 你嗰条地产嘅好短期嘅建议，我啲话卖咗，听日又起10%，系廿日起1%。 嗯， 你主要就系你一定要平衡到嗰个 土地供应 咯。系你都一路嚟都谂唔到，你俾嘅大雨等天光啦。 嗯， 啊，我真系我同意你政府系多方面去谂。我認為長遠亦都要諗，你都要諗短暫，都要諗中期、短期噶嘛。 嗯， 咁你一路都冇貨，點搞咧？ 嗯， 咁你嗰個揸住貨喺度嗰個，佢係賣完之後冇得賣，我要出個貨嘅，你有你要賣。 嗯， 呢個冇意義啊！你再有呢翻嚟嘅時候，你吊住有啲真係地產商真係吊住噶。 嗯， 咁而家外來亦都有少嘅嘅競爭，我大家。横掂都系高地价嘅政策，唔使边个够胆去咯。 嗯，特首今次讲 造成嗰个现象咧，系好似我老实话俾你讲，我喺呢行59年，学家点立，大家我都知道。 嗯， 各自为政嘅，个个都系有个商会喺度，大家就有啲嘢捐讲下，系啦，同政府交个意见，政府都睬你嘅。 嗯， 一听到呢啲，佢话林郑，佢话俾所有话俾全世界听。地产行佢再熟噶，咁佢都话佢自己再熟，再熟佢自己系咪有办法可以谂到出嚟？ 但系特首咧， 我得住政府都系唔讲嘢， 系 你要真系现实啲去考虑个问题。 嗯嗯嗯， 唔系话就呢样我出嘅政策，嗰样出嘅政策，而家合立所有嘅政策都系对地产系冇益嘅，对 end user 系冇益嘅。 嗯， 你等上去做生意啫嘛。 是啊，梁志坚我都想再问一问啦。譬如特首今次嘅讲法咧，佢讲咧，即系今次唔推嘅例咧，系因为同个经济转差有关嘅。咁咧就经济转差有关咧，就即系楼价都有啲压力啦。咁而家咧就亦都有啲人讲咧，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唔推啲空置税啦。就其实有啲托市啊，即系呢种咁样嘅味道噶吓。咁或者咧就系即系向个地产商里边咧，即系叫跪低啦。啊，因為我諗你地產建設商户今次都會員都應該自係贊成呢件事噶，即係希望取消嘅。 我又唔係。 咁你又點樣回應呢啲咁樣嘅講法咧？ 我的確唔係咁睇喎。嗱，你點諗咧？冇人阻礙到你。 嗯。 但係我話俾你聽，我代表地產商由低温我就反對到而家。 嗯。 冇可能嘅，因為你揾取啲證據，佢係咪全職？佢慢慢等佢起價去買啫。 嗯。 過去會唔會有咧？有啲咁嘅現象，因為佢都冇買唔到地。 嗯， 好简单嘅，有两班人出嚟卖咗9年啦，我睇住佢起咗大楼9年，卖唔到，佢唔系卖唔到啊，佢都冇货。 嗯， 咁佢点咧？佢譬如你，佢有班伙计喺度，你系咪要卖翻物零啊？卖晒佢，辞晒啲伙计咧？佢都系老牌子嚟噶嘛。 嗯， 都唔系话细嘅地产商嚟噶嘛，佢都卖唔到，你政府又冇地拎出嚟卖。 嗯。 你亦都冇一个长远嘅办法话俾人听。嗱，呢样无论点样，政府点中意都好啦，我都系讲我作为喺呢一行，你唔好讲话我咩时间浸咗咁耐，我都了解嗰个环境系点。真系唔系你做乜嘢都好咧，等有啲小部分有3-3%系有佢个困难， 嗯， 同埋各样其他嘢，呢啲咧你咪大家去抢，你自己有实力去抢。你冇嗰個政府唔係話等你啲人嚟搶嘅嘛？點都要開源噶嘛？ 嗯， 一路都呢兩都揾唔到地出嚟。我而家話搞呢個新界地同呢個發展商合作啦。喂，都係 limit 到好少人咋？ 嗯， 有地嘅有幾多人咧？你話俾你聽。 嗯， 除咗鄉下嘅所謂祖堂啊，同埋啲村民 有问题。最大有边几间地产商，个个都手屈一字数到，数到手指有几多个，有几多绿地。 但今次空置税咧，基本上喺地产建设商会嘅会员里边系应该一致嘅，系咪咧？即系冇人话会唔同意噶，系嘛？即系都系会支持，即系今次政府系取消翻嘅。 商会就已经开咗 好一致嘅，应该 有低屈已经系反对噶啦。 嗯， 系个政府听啊嘛。 嗯， 咁至到而家唔系话因为某啲人嘅利益嘅问题，而系嗰个整个supply demand 嘅问题。 嗯， 如果你 supply demand 能够尽量平衡到咧，价钱唔会话冚冚身上嘅。过去有嗰几年咪就每年有个 percent 十个 percent， 你三几年就几廿个 percent 噶啦。 嗯， 咁你都冇政府冇一个明显嘅话俾人听，我有啲咩短期嘅 supply， 有啲咩长期嘅 supply，有啲咩长期嘅 supply。明日大屿我不反对，这个是要一样的事情。 是，咁你睇一路都讲翻，系啊，睇一路都讲翻呢个土地供应啦，即系呢度讲紧，你话因为土地供应就唔够，就所以令到咧就啲货就本身供应亦都少。咁喺土地供应嗰边咧，不如阿林志坚你讲讲，地产界其实系想即系倾向用边啲方法可以解决到土地问题。 嗱，长远嘅政府明日大屿肯定系一个长远嘅问题，其他嗰啲短期中期嗰啲。有好多而家实际上好多地政府系唔敢喐嘅，甚至冇嗰啲 country park 附近下低嗰啲，嗰啲喐得噶嘛？ 点 解唔喐啫？ 唔 系话呢边呢啲人，你政府有佢有啲地系佢政府噶嘛？点解咁简单嘅嘢都唔做咧？我讲咗出嚟咧，可能系政府好唔同意，但系即系以我个人咁多年睇落去咧，就系你政府真系要开源嘅位置头，要开源啊！ 嗯，系梁志坚啊， 仲有你而家拎出嚟啲地咧，单啲大单嘢，嗰啲中小型嘅地产商冇得做， 即系参与唔到。 系啦，咁你我都明白政府个计划系点，从头话咧，佢然后先等我将山顶上嗰两单嘢割开佢啦咁。嗱呢、這个。都是一个方式去处理的，所以你啲长期留低啲地，嗰啲系政府屋地嚟噶嘛，以前系公务员嘅地嚟噶嘛，咁摊咗喺度一年，摊喺一年，摊喺两年。 是 梁志坚啊，因为土地用途咧，譬如话一块山地变熟地，讲紧都即系可以去到十年嘅时间。而土地用途，譬如话如果劏咁细去卖嘅话咧，城市规划方面亦都可能有啲问题。譬如城规会过，佢会有意见。咁譬如话，如果你觉得要政府去土地界细啲嚟卖，咁点配合到城市规划咧？可以系 嗱，老实讲，无论你城规好乜嘢都好咧，最紧要系政府需要 drive， 要啲嘢要做，佢可以。影响到啲城规噶，政府盲嘅总喺度噶嘛，佢有权做嘢噶嘛，我个去到咁比较咩啲咧，我真系明白系佢哋政府呢啲人点做嘢嘅，我哋地产商会已经尽量配合政府嘅嘢，商会咧真系。老实讲，商会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嘅。起码我而家可以统一到呢啲意见，就系点解政府搞咁耐都冇办法话俾人听，你点样去开源？ 嗱喺呢个开源计划咧，其中一系梁志坚嚟喺开源计划里边咧，其中一个咧，政府就系推嗰个土地共享计划啦。咁但系一路都系啦，一路都冇你哋嗰啲会员咧，即系冇乜地产商去申请。咁其实。点解会咁样咧？即系你成一路都讲紧咧，佢其实好希望有地啊嘛，好希望政府去 drive 啊嘛。咁但系呢样嘢系政府就想推嘅。咁点解又冇反应咧？ 再谂谂咧，真系话要谂下 hold 到有所谓农地嘅，都系嗰三四大地产商嘅，同埋有啲佢唔系唔想做，有啲咧佢自己可以做到，佢自己去发展去再申请啦，同埋有好多其他嘅困难。真系而家有好多咧，我只要知道咧，嗱，大家都同意去做噶啦，甚至包括我回德峰，我哋都想办法，系有冇办法可以做得到，参与呢个计划咧，都同尽量同希望有机会同政府倾到。当然咧，我哋就只不过系小型嘅农地好友嘅啫，大嘅农地 數得出邊幾家啦。 嗯，但係你都冇參與啦，梁志堅，你都冇參與過，個原因係咩？你覺得？ 有，我有。 有冇帶到建議上去俾政府啊？即係關於個土地共享計劃。 有啦，未成熟嘅時候，大家都講唔到出嚟。 哦，係交咗嘅，即係你有呢個共享計劃裏邊 有 交到嘅。 一路有經歷，只要我知道有農地嘅，亦都好多間公司都同政府傾緊。 嗯， 佢有一個 special 部門係專跟你做呢樣嘢噶啦。 嗯， 咁你呢啲遠水救唔到近火，同埋仲有咧，政府既然喺呢方面已經開咗個。我先嚟出嚟咧，一路就有人跟進之中咧，都係都要同嗰啲當地嘅村民，亦都有啲自己本身有相當嗰個農地嘅好友。如果唔係咧，你講來講去，我又話益咗嗰三四個我是代表晒所有地产商，无论佢是最大的最小的我都是代表佢哋。即是有啲嘢开要真係紧急起上嚟呢，都要借助呢方面嘢。如果唔係淨係睇住农地开发㗎嘛，你真係政府而家有好多地佢真係拎到出嚟㗎。 但农地嗰部分係咪主要同个价钱嗰度同即係呢个系个关键呢？ 唔係价钱㗎啦。 而 家如果肯拎出嚟呢，纯粹都係政府睇下认为嗰区系呢一区系卖到咩价钱，佢就你要保价噶嘛，你参与嘅嘢咯。你俾咗七成佢都好啦，佢你嗰三成都要保价噶嘛。咁做话三七对算都好啦，你有 infrastructure 嘅嘢要做噶嘛。就算你政府出钱啊，调一落嚟，就算出住先，都系喺将来保价度去扣数嘅啫。嗱呢啲大家都好 understand， 大家都喺晒度噶。 好啊， 完全冇。冇未新得 sending 噶，冇嗰啲清楚噶。 好啊， 但最紧要都仲系我净系睇农地开发。而家政府长远嘅有谂咗啦，明日大屿，短期嘅而家即系话，同地产商合作，仲有中期，仲有其他地产其他人，我哋唔系净系，就算我系商会都好啦，我都唔会净系同嗰啲。三四大地产商讲嘢噶嘛，因为我哋都有好多会员，好多都受事噶。 梁志坚，头先我想再听你讲简单啲啫，即系你地震建商会对于嗰个明日大屿系支持嘅， 系原则上长远嚟计啦。我哋系当作为系一个长远嘅计划。 好啊，唔该，好啊， 点都要有一个方式去处理。 好啊，唔该晒你先啊。 謝謝你 啱同佢傾嘅就係地產建設商會嘅執委會主席梁志堅啊，傾緊咧就係政府一個土地嘅計劃嘅。 佢又批評白宮傳染病專家福奇係蠢材同埋災難。至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未有公開活動，特朗普同拜登喺當地星期四將會出席最後一場辯論，為免重演首場辯論時打斷發言嘅情況，辯論委員會引入新規例，將設立一個靜音按鈕，以確保每名候選人。在每15分钟一节的辩论环节里面都各自有两分钟发言时间，特朗普认为是不公平，但会继续参加。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九龙同埋新界区都有交通意外啊。九龙区咧，西九龙嘅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佐敦道，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去柯士甸道啊。西九龙连翔道去荃湾，近住佐敦道，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塞到去柯士甸道。而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港街桥面嘅快线亦都系有意外，塞到渡船街天桥㗎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北港街桥面快线有意外，塞到渡船街天桥。新界呢就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博围段嘅快线因为有意外，塞到去米布隆。新田公路去屯门博围段有意外，快线受阻，塞到米布隆。 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而东隧的九龙入口去港岛都多车的，龙尾在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的措施了。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就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斗路道龙尾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的，大老山隧道都是多车啦，去沙田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港岛路面中区的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爱都大厦一带多车的，龙尾排返落去金钟道，而湾仔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呢就近住皇后大道东，一路去到东山台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九龙区其他般的路面交通情况，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因为多车的关系，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嘅。观塘道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多车，西行去龙翔道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常怡道。至于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至到丁九桥段都仍然是车多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就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啦，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咁近住呢个沙田火车站至到美林村段多车嘅，去九龙方向咧马场一带而家都系比较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咁另外早少少提大家咧，屯门公路凌晨时间会有工程嘅。咁喺午夜十二点去到清晨嘅六点钟，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珠路交界嘅中线同埋快线会临时封闭噶。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啲人你见过佢十几次都唔会认得佢个样 子，有啲名唔知点解你硬系唔会记得嘅。 谭永彪呢一个人就系上述所讲嘅唔起眼冇特别， 但系当你认识佢深啲，你就会俾佢嗰份认真吸引到噶。 听开心日报一定知道有个环节叫开心谜题，谭永彪你好嘢。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刘莲、彪爷，开心日报。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咧關於政府嘅撤回一手樓空置税咧呢個條例草案嘅。陳志傑咁啱啱我哋同咧就係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啊梁志堅傾啦嚇。咁好啦，咁你自己聽完之後，你又覺得即係地產商個理據係點樣咧？你覺得？ 我覺得只古仔幾有趣喎，真係。我手头上买唔到土地，咁楼啊得十间，咁由于我唔够楼卖咧，所以卖慢少少啦，一年买一间，咁就可以所谓 keep 住我班伙计喺度打工。咁你唔系应该搵新业务咧？买唔到土地都试下放租啊，或者系搵啲租务业务试下嘅咩？所以个古仔都几得意，我觉得。 几得意啊！咁啊，就个数字啦，当时咧头先都讲过啦。咁其实而家讲紧嗰个即系未售出嗰个咧，由2018年嘅六月开始咧，连续三年咧，其实都系个数字咧。即系都系上升紧噶，即系话咧就好多落成咗，但系就都系未卖嘅。咁而且仲有一个现象咧，即系阿陈志健唔知你同唔同意咧？就好多人即系觉得每一次咧，即系个大经济危机啊衰退啦，就个 樓梗係都係其中一個投資物業啦，或者即係投資嘅工具啦，都會跌啊，受影響噶嘛。但係今次裏邊咧，似乎個樓價啦，私人樓價其實冇乜大嘅影響到。 樓價嘅發展向來就比較滯後嘅，咁按照傳統智慧咧，就係、是。资产市场大约六至九个月后啦，即系恒生指数六至九个月后咧，就会开始有啲反应走出嚟嘅。咁当然都唔系绝对嘅，呢个只系过往参考嘅往绩嘅啫。咁但系点都好啦，楼价除咗话投资价值之外咧，亦牵涉好大嘅民生嘅需要嘅，所以呢个楼咧，尤其是住宅楼宇咧，好难话纯粹作为投资商品去处理，亦都好多政策介入嘅会系。 但系就我哋睇个现象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回归之后有几次嘅即系经济危机啦，叫做啊，譬如98年啦，即系亚洲金融风暴啊，2003嗰啲啦，即系都系楼市都系即系重灾区嚟噶嘛，尤其是03啦，即系嗰场变动啦。咁今次里边咧，其实持续咗都几耐嘅，因为我哋讲紧咧由修例风波开始啦，咁啊都已经有超过一年噶啦吓。咁但系我哋见到咧，就系嗰个楼市似乎都不为所动啦吓，即系 可以睇翻历史嘅景象啊。由98年到03年咧，事后回顾就系一个下跌嘅轨道嚟嘅，但系中间都好多起起伏伏嘅。98年啦，咁99年真系唔系几好啦，但系跟住去到00年有啲科网热潮咧，个市又好翻少少。到2001年到科网爆破之后咧，咁就唔系几好啦。到03年估唔到有只病毒啊，更加唔好，所以都起起伏伏啦，系。 但系因为起伏里边咧，就即系大家都睇到啦，即系中都有一段时间即系错落去嗰下咧， 冇错， 即系都几劲嘅，即系所谓叫做啊， 03年嗰下啦， 系啊，即系有讲紧即系超过成50%。即系造成差唔多好多所谓负资产， 但有旧股仔嘅，因为咧土地政策或者房屋政策系稳定性。譬如话当年咁，由于03年真系太过楼价急嘅下跌啦，保资产振民心啦，咁就有所谓酸九招嘅，一个比较历史嘅一个事件，就系话当时政府大规模缩减房屋供应啦，同埋缩减呢个土地供应咧，希望托市。结果嗰个影响咧，就喺曾荫权年代出现咗啦，就系楼价咧喺大约05年度开始真系复苏啦，同埋开始上扬，而当政府谂住要增加房屋供应咧，就冇咁容易啦。开始， 好多人都系觉得就系嗰几年咧，就因为一来咧就系嗰个楼嘅供应嗰度少啦， 系啦， 土地供应都少啦吓，亦都冇我哋嗰种所谓叫造地啊，即系准 备未来发展。因为咧造地或者造屋系建筑我哋时间嘅，系唔系面包面粉变面包焗出嚟啊嘛？你起间屋由你山地变熟地，即系山地，即系所谓嘅啱啱块地啦，熟地即系有水有电，城规会过咗可以俾你去起。楼嘅一块地要熟地啦，都系好多年时间，所以土地房市系稳定性，未必因为经济起伏而即刻咁大规模调整嘅，应该。 同埋要恒常地去做啦。咁我记得自由峰佢都倾过咧，关于西九嘅时候啦吓。咁西九嗰次倾咧就系一个行政总裁换人啫。咁但系都有一个即系大家引起关注就系西九嘅发展，你谂下，我哋由回归之后啱啱开始倾嘅，到而家都超过咗。廿幾年啦，係嘛？ 係啊， 咁我見到睇嗰個地方，基本上都係未有任何，即係啟 德都 係啦。 啟德依家有個郵輪碼頭，不過大家聽眾可以回憶下啟德嗰塊地，由97年啟德機場搬咗之後，空咗幾多年，仲有啲嘢喺上面，依家慢慢終於起到啲樓啦咁。 所以呢個時間裏邊咧，其實即係房地產咧，即係正如你講啦，其實都係要一個長遠嘅規劃啦，同埋咧即係長遠嘅計劃嘅。咁我而家傾緊咧就關於政府咧撤回一手樓嘅空置税嘅條例草案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個討論咧，或者你对于楼市啊，或者土地供应等等咧，有啲咩意见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峰倾下嘅。咁我而家咧暂时仲有啲电话喺度等紧啊，咁我不如我哋再倾一倾下啦。咁其实呢个土地供应里边咧，我哋大家知道咧，最近都倾翻好多意见啦，即系好多人开始提出好多意见啊，开始话譬如话喺桂山岛啦，明日大屿啦，好快脆又倾拨款啦。咁啊，农地里边啊，或者新界地咧，都好多意见提出嚟噶，到底政府应该点做啊？等等啊，咁。咁你觉得呢个土地嘅辩论？是不是开始重新再炽热翻咧？即系当我哋个社会慢慢平静之后，又再翻翻出现啦？你觉得系咪咁啊？ 我谂之前长策会啦，俗称嗰个长远房屋法律委员策略委员会都讨论过几个造地方案噶啦，系填海系新地嚟嘅，明日大屿新地，中地咧就系受到破坏嘅农地，慢慢点样厘清业权变咗块地，咁都要啲时间。咁另外难度都好高嘅咧，就系市区重建。真系由于石屎喺50年之后就会慢慢真系会衰退噶嘛，嗰、那个硬度或者系个功能，咁喺旧中都市区重建，但市区重建，譬如观塘裕民坊咁都系慢慢做咗好多年先至重建到出嚟。咁每个都有佢难度嘅系。 系啊，咁啊，大家对呢个话题咧，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啊，电话内终于咧就接通到啦。咁咧就想同一位即系议员啦吓，亦都倾下关于个话题。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系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啊，尹兆坚嘅。尹兆坚你好， 系尹兆坚你好。 Hello， 两位你好，你好。 系啦，啱讲紧咧就政府啱啱就宣布咗啦，就即系因应经济情况啊。社會意見及早前立法會的相關法案委員會就決定的意見決定就不推這個一手樓空置稅了。尹兆堅你講下，即政府今次這個凍結了，那就件事過一段落了，是吧？即應該就沒有了。 在政府 agenda 當然是啦，因為大家看到有一些上一叫前那四年的過程啦，未傾得完嘅，有啲如果唔係因為今年延入嘅話，有啲所謂叫 lapse 咗咧，就已經嗰個未傾得完嘅法案就已經要壽終正寢啦，真係啊！咁但係因為而家有一個延任啦，咁就政府就選擇性咧，某一啲嘅討論咗嘅標咧，就可以重提嘅，就重嚟啊！咁包括最近就係大家講到明日大嶼嗰啲爭議啦，嗰啲都可以由頭嚟過。咁但係唯獨是有一啲呢佢就抽起咗，就琴日就有兩項啦，其中一項就係、是提及到嘅呢個嘅空置稅啦咁樣。咁如果用技術上嚟講就冇㗎啦，又或者咁講，根據政府而家嘅講法呢，暫時因應佢判斷呢個形勢呢，佢就唔做住。如果將來要做就再嚟啦，咁但係再嚟呢就由頭行過成個程序。咁呢佢用返之前個爭議咁大，四年都傾唔掂，我估就算將來可行啊，有機會再擺上嚟啊，都幾難喺四年嘅任期內傾得到。 尹兆堅啊，但係上一次傾咧，即係話政府做呢樣嘢嘅時候，應該係2018啦嚇，就好似醖釀啦。咁嗰陣時個樓市的確即係都幾熱下噶。咁而家亦都真係嘅，就相對之下都係冷咗啲啦。咁係咪你哋同意佢因應經濟情況呢樣嘢而要擱置咗咧？ 我哋其實一路講緊咧。是摆件工具喺度嘅啫，咁有件工具喺度，老实讲，你话空置税而家有时讲紧净系一手楼空置税对地产商嗰个所谓打击有几大咧？我自己从来都系觉得疑问嘅。我记得嗰阵时都打过上嚟自由风倾嘅，我成日觉得系纸老虎嚟嘅，不过或者叫冇牙老虎啦吓，但冇牙都系老虎啊，吓下佢，起码让地产商有种压力，就唔系变咗。可以任由佢拖嗱，事實上係咪即係冇一手樓擲住喺度係有嘅？大約而家最 update 個數，我即係睇到就大約10000到啦。咁如果用長遠房屋策略計，我哋未來10年都係起130000啫嘛，私樓。咁你10000都幾係喎，擲咗未來10年嘅接近10%啦，8%左右啦。咁你話係咪啱咧？咁梗係唔啱啦。我估地產商都會話自己唔啱啦。不過佢話有種種原因，我係慢啫，就唔係我特登嘅。咁點都好，有一個咁嘅工具咧。你就會催佢快啲啦。咁當然我一路講咧，就其實都佢哋都好難罰到佢錢噶啦。佢都唔係食齋噶，地產商佢嗰個生產線係佢控制噶嘛。佢嗰個批地條款有個落成限期嘅，佢唔會佢有一段時間俾佢叫走斬啦。咁佢冇需要好急地起曬啲樓就起標，就等你計佢係擲夠幾耐，譬如24个月、18个月就罰佢錢噶嘛。佢只要唔完成某啲最後工序未攞入伙紙滿意紙，你就唔起得標㗎啦。咁所以我由頭到尾覺得呢嗰、那個而家政府講緊呢個版本嘅空置稅其實個功效唔係好大。 好大嘅。 不過都有種呢催逼嘅感覺。咁而事實上呢世界各地嘅大城市包括我哋成日比較嘅新加坡都有一啲相類近嘅法例。我覺得係可惜嘅。即係你定咗都好呢，起碼立竿見影之下呢，日後可以就住呢樣嘢可以有種叫做敦促作用，阻嚇啊、敦促啊，又或者甚至有機會修例都簡單啲啊嘛。而家你成件工具冇咗，咁如果真係要再嚟咧，就要由頭行四年喎。咁我覺得都將來都幾渺茫。 係啦，尹兆堅啊，咁依家嗰只紙老虎都冇埋啦。咁嚟緊如果要再諗下啲工具，有冇邊啲工具可以諗嘅？嚟賣地條款可唔可以即係立法會做啲嘢，要政府喺賣地嘅時候條款加啲條款，可以令到有隻紙老虎喺度咧？可以。 我覺得難啲，因為賣地條款嗰、那個着手嘅部門咧，老實講，我哋唔可以下下捉住佢嚟到傾。而過去咧，唔知點解咁奇怪，對佢哋總係好寬鬆嘅。咁當然我哋又公道咁講，你又唔能夠寫得太死喎。道理上佢真係有機會有好多變數。喂，嗰幾年可能雨水多咧，我真係唔想喎。又或者之前真係發生過本地建造業工人數量唔夠，我又想揾啲海外工會又會嘈我。唔好咁多海外工人，因此我進度慢啦。其實佢都有啲合理嘅 辯解理由係接受嘅，可以唔罰佢嘅。咁所以呢啲位又真係唔能夠寫得太死。所以正正係咁咧，依、這個空置税係更有需要係定咗喺度。咁、變咗咧，你係可以有一個即係、就是、多重叫催逼嘅作用啊。即、就、係、是、你既然嗰邊唔可以攣得佢太死，係要鬆鬆地俾佢嘅，俾啲彈性佢。咁呢邊你咪有一樣嘢去到叫做監察住佢、我覺得今次咧係失諸交臂嘅。如果政府肯稍微微調一下，例如先成立咗空置税行埋佢，入面加返啲行政條款，例如喺逆市環境之中佢、可以政府宣布暫緩嘅，摸咗佢嗰段時間點解唔得呢、法例上做得到㗎喎，咁點解唔嘗試勤力少少諗一啲橋，而係一下嚟到就好似俾公眾嘅感覺啊、就好似個市都未冧啦，我當然唔希望佢冧啦，但係而家睇個市純睇數據其實係膠着狀態，某啲區域咧港都升咗幾個 percent 添，咁但係有啲區又跌咗嘅喎，咁但係我哋見到賣樓嗰條人龍又好長喎，咁其實而家係睇唔通個市嘅，其實嗱真係係服嘅，咁、正正係咁，大家睇唔通嘅話，政府咪定咗件工具，寫得件工具彈性一啲，咁、其實對邊個都好，如果唔好彩大家例事，跟住真係下行或者有部分臨時譬如跌咗 10 percent， 咁你咪暫時唔好執行嗰、那個。空置税嗰、那個、命令咪得囉，咁我覺得係好多嘅方法其實係可以處理到嘅、不過好可惜政府今次做咗一個決定，而做得幾唔靚嘅，我覺得，因為你好似唔係好敢堂而皇之向公眾交代理由，求求其其喺內會提咗內會主席，跟住呢就琴日出咗封咁嘅政府嘅聲明，咁就當交代咗，咁我俾公眾嘅感覺係咪受到地產商壓力，個市稍微有少少風吹草動你就跪低呢咁樣。 阿温兆堅啊，有一個政治問題想請教嘅係，如果政府真係冇速度，真係推出嚟，你個立法會依家呢個狀態夠唔夠票過嘅呢？ 當然夠啦，我哋就有幾個民主派同事去到辭咗職，而其實過去民主派亦都唔反對嘅，其實大部分我聽見。咁當然建制派反而我見到係爭持大啲，建制派陣營添，你知道有部分冇先講埋啦，譬如石禮謙議員代表地產界，咁佢梗係會質疑多啲啦。 明白嘅呢、這個係 係咯係咯。 嗯，系啊，尹兆坚啊，另外一样嘢讲到话个供求啦，即系好多人觉得咧，就嗰啲即系空置税咧，好多都系啲贵价啲豪宅啦。你想当时做咗咧、其实都唔系影响到一般即系住宅楼啊，嗰个即系普通啊，即系中产阶级需要嘅嗰种楼嘅。咁其实个针对性对个供应其实唔系好大。你当时考虑呢个法案嘅时候，有冇考虑到呢点嘅？ 我睇翻数据就唔系咯，睇翻数据就系、是、根据商务估价处咧 A、B 类单位咧。是空置得最多的。而家嘅數咧有接近六成是 AB 類單位，即係細單位。咁所以就同我哋一般過去概念，地產商都係咁同我哋講嘅。 係啊，即係佢豪宅啊嘛，即係佢主要 豪宅嚟 㗎，或者 豪宅唔同嘅、豪宅係即係精品房嚟㗎嘛。有啲譬如佢成日講嘅例子，譬如以前咁啦，天比高，我係真係浪幾年都冇客要㗎，但我又咁嘅成本，我冇人劈價㗎，咁我咪等客咯，客即係貨碰客咯咁樣。嗱，係有我哋知係有咁嘅情況嘅，但係睇數據就係原來有接近六成都係 A、B 類，即係幾百尺小單位，咁你呢個就講唔通咯。 好啊， 客觀數據話咗俾你聽唔通。 好啊，明白，唔該曬你，尹兆堅， 唔該曬，好。 啱同我哋傾嘅就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我哋傾緊咧就係關於個政府撤回一手樓嘅空置税條例草案啊。咁啊，大家有興趣參與嘅討論可以打嚟1872311嘅，我哋先休息一陣啊，翻嚟再傾。 一起走過。 真係唔打五撞嘅啫，有冇興趣啊？咁我梗係有興趣啦。我就日日坐喺個廠裏面睇啊，明姐喺度做主持，咁樣嘅做 live， 俾啲稿我喺側邊度試下背咗佢哋啲稿，然之後代入佢哋咁試下啦。啊，咁見到呢個後生仔都好似有啲上進心，好啦，俾啲機會我咁樣開始接觸主持啦。 香港電台第一台， 今個星期六 晚上10:04， 楊少雄、江美儀， 仲有我文仲閒， 同我林偉臣 一起走過。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蓝调口琴独有的曲风，加上十孔口琴的押音运用，以及演奏者的即兴技巧，蓝调口琴音乐真是迷倒不少人的。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呼吸音乐。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都想傾另一個話題，陳志傑、 嗯、 你就講回特首，就大家知道施政報告原本是上個禮拜即是宣讀的星期三，後來突然之間臨時可以說是、 嗯、 就說要押後的，其中一個原因呢，據行政長官的說法就是因為他要上北京跟一些部委就繼續磋商樣，磋商一些是什麼話題呢？特首在一些訪問和他自己回答記者問題的時候就說他這一次是尋求中央的支持，就主要是集中在四個方面、嗯、包括了什麼呢？就包括了金融業的互聯互通，就支持創新科技，支持航空和這個機場。另外還有一樣，他牽涉到民生，就是據特首說這個民生是什麼呢？就說是講關於通關和港車北上。其中港車北上裏面，就政府的說法就說，就因為就年底就會開一個屯門赤鱲角的一個隧道，屆時就會有兩條的公路就連接這個大嶼山和機場，就有條件就可以提供更加即放鬆的私家車，就希望是可以不需要去申請兩地牌的情況下就過這個港珠澳大橋進入珠海樣、嗯、就是簡單說據特首他說簡單說的方案就叫做港車北上、嗯啊、特別要補多一句，就不是包括南下的，即只是香港的車可以上去的、 嗯、 那麼陳志傑，你覺得即上去同要到同啲部委去傾啊，咁啊連埋呢個港車北上嘅，咁按特首講咧係屬於一個民生嘅項目添。咁啊，你覺得呢個重要性有幾大咧？港車北上呢個咁嘅， 首先要補充一樣嘢，即係聽眾要解咩叫兩條公路入大嶼山咧？咁依家嚟講，目前就係一條青嶼幹線就兜埋北大嶼山公路就去機場嗰條路咧，就去大嶼山嘅、 嗯。 因為港珠澳大橋嗰個連接香港嘅口岸咧，就喺機場隔離、 嗯。 如果淨係得一條路，按政府講法咧，當大家又去港珠澳大橋，又去機場咧，就好容易塞咗嗰條路，或者嗰條路出事就塞咗噶啦。咁、 嗯、 按政府講法，譬如話嚟緊有另一條啦，喺屯門嗰度條路咧，可以兜到去直接咧就兜到呢個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嗯、 兩條路咧咁就可以分流啦。譬如去機場或者市區嘅就走翻青嶼幹線。咁你話我純粹去呢個港珠澳大橋或者另一條好塞嘅話咧、 嗯， 就喺屯門度兜翻過嚟嗰個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咁、嗯、佢就覺得時機成熟啦，有兩條路可以分流一下嗰個交通就可以、嗯。放啲车去港珠澳大桥啦，咁呢个第一个啦、嗯。其次就系究竟架车驶到去边度啦，呢、嗯、个都好重要嘅。咁譬如按照依家嘅好多嘅讲法，因为依家未有实质方案嘅，警长我哋喺度估下嘅啫。 系、嗯、啊，系啊。 咁架车咧过咗港珠澳大桥之后，停喺港珠澳大桥嗰度嘅。各位听众注意，唔系话过完之后入珠海就去啦，咁啊唔系，而家去到港珠澳大桥嗰个口停喺度。 嗯， 如果系咁嘅安排咧，咁大家就要注意啦。你唔系话去到真系自驾游噶，而真系去到架车泊低咗喺个桥嗰口，我就自己再转车走嘅系。 嗯，好啊，嗱，呢个话题里边咧，接通咗咧，就是、香港汽车进出口商会会长罗少雄嘅，罗少雄你好， 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嗱、啊，我哋依家一阵间好快会听下新闻，但系唔紧要，我哋先同你倾两句先，好唔好啊？ 系啊， 咁嗱，我哋而家倾紧咧，讲紧呢个港车北上啦，咁你即系做关于啲即系车嘅生意啊等等咧，咁啊，不如你同我讲下先啦，你自己对呢咁嘅方案咧，今次政府讲呢个港车北上啊，你觉得有冇作用啊？即系个或者个作用大唔大啊？ 我諗咧，以香港而家現時有成600,000部車，咁好多人都想有一個機會嚇，將個車嚇揸遠少少嘅，因為你始終香港嘅路面啊，同埋嗰啲旅遊點啊，同埋等等啦、啊，都係事實上大部分人都去過嘅。你睇見假日佢哋揸車、去啲郊野公園周圍去，呢啲車都泊周圍都係啦。 過橋梗係好揸好多啦，暢快啲啦。 冇錯，即係始終都係中意出行啦。我哋講有車嘅人士啊，特別係你去一啲比較環境好少少啊，遠程少少。哇，咁样都系一个享受嚟嘅，即系驾车嘅乐趣啊！我哋成日都讲紧，系咪先啦？ 啊，系啊，好啊，咁嗱，我老师王啦，呢啊，请你留一留步啊，因为咧我哋个就要听新闻啦。咁我哋翻嚟咧会再同你倾噶。咁自由风而家倾紧咧就关于咧就政府推咗港车北上嘅计划噶。咁我依家翻嚟咧新闻翻嚟，我哋会继续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宗源头不明个案，1宗源头是不明的本地个案。另外有少于10宗初步确诊个案，包括1名国宝之家的院友。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32岁女子，她上个星期五开始发冷发热，刚过去的星期日向筲箕湾一名私家医生求诊，同日到油麻地梁显利社区中心进行检测，其后确诊。女患者居于西湾河嘉亨湾一座，在港岛东上班，是一名文职人员。六名家人和公司约100位同事需要接受检疫。本港最新失业率升至6.4%，较上次升0.3%，创近16年来的高位。失业人数增加11,500人，到近26万人。就业不足率继续维持在3.8%，有近15万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受到第三波疫情影响，劳工市场在第三季恶化，但疫情在9月减退之后，劳工市场压力有回稳迹象。又认为政府推出的保就业计划能够提供支援作用。由于整体经济依然疲弱，加上全球疫情仍在变化，劳工市场在短期内仍将面对压力。中大商学院高级讲师李兆波相信，在保就业计划下个月完结之后，本港失业率会出现相对大幅度的上升，有机会升至超过7%的水平，同旅游相关行业会成为失业重灾区。泰国国会下议院将举行特别会议，试图为连日的学生示威寻求解决方法。议长川立派表示，已经同意举行会议，寻求解决冲突。总理巴育已经表达支持召开国会特别会议。泰国自7月中以来，全国各地都有反政府抗议，集会的规模和频率增加。他们提出总理巴育下台、解散议会和重新起草宪法，以及改革皇室等诉求。另外，泰国一个法院通过法令裁定一个网上媒体平台发表违反当地紧急法的内容，禁制平台的运作。泰国的数码部门发言人说，这个媒体平台上载虚假信息，包括网站、社交媒体等所有渠道都需要暂停运作。以色列和阿联酋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包括落实两国旅游免签证。阿联酋成为首个民众可以无需签证到访以色列的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特拉维夫机场迎接到访的阿联酋代表团。内塔尼亚胡形容，今日是创造历史、促成和平光荣的一日。率团到访的阿联酋财政部官员说，期望阿联酋可以带动促进区内的经济贸易、政治稳定和和平。巴林日前同以色列亦都签署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并同意扩大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蓝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至于较早时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围嘅意外就清咗场啦，快线解封，不过龙尾啦都仲系排到去米堡新村噶。西九龙连翔道较早时啦，去荃湾方向近住佐敦道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咁已经处理好噶啦，行车线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至于东九龙走廊之前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拱街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车龙消散紧啦，龙尾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受到呢一宗意外影响，再加上啦喺较早时红隧嘅收费广场九龙出口嘅行车线啦，系曾经有意外，曾经啫，咁已经清理咗噶啦，咁所以咧就影响到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嘅交通咧就比较挤塞啦。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排队下确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都是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所以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间封紧的。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就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仲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排到去雁顿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过了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缓慢的，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仲是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都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呢要专注驾驶。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欧洲疫情反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多个大城市实施宵禁，又呼吁国民合作。 Nous sommes une nation de citoyens solidaires. C'est que j'ai besoin de chacun d'entre vous, que nous avons besoin les uns des autres. 欧盟建议各国合作追踪患者同埋研发疫苗。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風咧，喺新聞之前咧傾緊咧，關於港車北上啊，咁啊就特首會上去內地咧啲部委啊傾下咧，就關於咧點樣放寬咧香港嘅車咧可以係北上啊，即係翻內地咧咁。咁但係佢特別強調呢個就唔係南下，唔係南下噶，即係內地嘅車咧就唔可以嚟香港嘅。咁啱啱喺新聞之前，我哋傾開咧就係香港汽車進出口商會會長羅少雄啊，咁啊講開對呢個計劃嘅一個即係到底嘅利弊，或者佢自己覺得係咪應該受歡迎咧咁樣。羅少雄，你喺度啊？ 系 系啊，啱啱新闻啊，唔好意思啊，系系啊，咁啊系啊，你继续讲埋好嘛？头先我啱啱倾到咧，就对底呢个计划咧，到底推动对呢个香港譬如两地嘅交通啊，或者其实一个执行嗰方面咧，可唔可以都讲下呢？因为咧，其实而家我哋讲紧咧，就系通，即系可以通到内地嘅车咧，其实都几多限制噶嘛，即系包括咗你啲国内投资啦，咁啊，你又要好多即系譬如可能要累计捐赠过几多钱啊等等，咁其实系好有限制嘅。咁你哋觉得如果即系话要推行呢个北上嘅时候咧，有冇啲咩嘢系？需要放松啲，或者系需要嗰、那个规限要放松去落实执行呢个新政策咧，咁样嘅。 嗱，而家咧佢嗰个真系可以上得到去嘅咧，其实真系都嗰、那个限制亦都相当之多嘅吓。咁、如果你要便利化，要北上咧吓，利即系可以。即係令到啲人，即係所有嘅車主啊，有興趣去參與咧。其實我諗喺成個政策上咧，有好多嘢要放寬嘅。嗱，第一要放寬，當然係話嗰個手續上嗰個便利化啦。而家咁多電子化，譬如你要確實 啊，佢要有一個有效嘅駕駛執照。咁兩邊而家都係互認嘅，其實呢個係可以喺網上或者係喺電子上咧可以做得到嘅。即係譬如香港而家運輸署好多嘢已經係電子化咗啦。你知道你個牌係有，而係你又攞到國內個牌，點樣 scan 完之後喺即係喺用數碼化同埋電子化方面咧，即係大家個牌基本上已經係互認咗啦，即係個駕駛執照啦嚇，因為你上去一定要揸噶嘛。第二咧就係嗰個保險嗰樣嘢啦，因為保險咧而家係一地兩制嘅，因為大家嘅保險嗰個所謂承保個範圍都未必一樣嘅，但係咧佢而家做嗰個咧就暫時即係。都是讲緊要一年期嘅，咁嚟緊如果你话可以系短暂式，同埋你今次系未必可以全部入去其他，只系可能系一个叫车站入面，或者一个车场入面俾个地方你停放，好似去澳门咁样嘅形式起步先啦，咁我諗个量系会大嘅。轉翻嚟咧，保險費嗰方面咧，你就真係唔可以再咁高啦。即係而家嚟講，一張單都講緊係差唔多接近1000蚊嘅一年啦，嚇、啊！即係個第三保，但係佢全年計。咁如果你話除翻365日，咁又唔係好貴嘅啫、啊、但係你而家呢啲可能你係要便利化啊嘛，係嘛？啲人可能真係去一個短時間去玩啊，或者食藥嘅啫，係嘛？咁你如果呢個亦都係即係類似好似健康碼又好啊，呢啲等等。呢啲你係比較容易又簡單地嚇出到一份嗰啲保險，因為你喺入邊你亦都好似香港咁，都要一個叫交強險啊，交通強制性嘅第三者保險嚇，咁你係要買嘅嚇，咁買嘅時候會唔會亦都係可以透過一啲簡單？易做嘅程序咧，咁樣咁啊，當然你就話個老費嗰方面啦，咁佢而家已經試過一個特價噶啦，因為事實上係貴嘅，你講緊係150蚊一次，咁你如果來回講緊300蚊嘅啦喎，已經係咪咁你嗰、那個費用係咁啊，做一輪政府嘅鼓勵之下咧，就已經係豁免咗一段時間啦。咁我諗呢一個收費，你哋都要係即係要有一個優惠價錢啦，即係你嗰個老費。加埋个停车场费吓，加埋个油费，咁啲人如果觉得系即系咁昂贵嘅时候咧，佢哋嗰个意欲系会低嘅。 即系罗小红话个重点都你都讲到噶啦，已经。嗰、那个路费加油费再加停车场费咧，如果净系纯粹去揸架车过条桥，跟住停喺度咧，咁真系冇乜驾驶乐趣。如果俾个过渡珠喺嗰边，跟住可以行入去咧，咁就好有驾驶乐趣咯，系咪咧？ 系啊，我谂嗱，佢嗰个系会，我谂会按部就班去做嘅，即系佢会一步一步去放宽嘅。其实而家嗰啲自驾游嗰啲咧，去申请嗰啲咧，其实都比你去深入多啲。但系佢，我相信佢而家做這個呢个咧，系希望大量地等你哋使用翻条桥啊嘛， 冇 错、啊。即系你投资成千亿嘅地方，你 冇乜车用啊， 系啦， 你用量咁细，你系完全唔合乎所有嘅经济嘅原则嘅。同埋你條路咁靚，你都想多啲人即係嚇去使用噶嘛，係咪先啦？ 即係長遠目標都係希望爭取話我哋。揸架车经过条桥之后就唔使停喺条桥另一边嘅算数，可以就系驶入去嘅，咁就最好啦。咁条桥先有作用噶嘛，系咪？应该系 冇错啦。特别系你讲紧而家大湾咁，你中山啊嗰一带咁，你大湾又话几多个区咁，你条桥而家你都系希望可以做到一个咁嘅效果出嚟。 大湾区唔系净系珠海嘅，不过罗小红再听一样嘢啦，冇错系， 系一个点咯。 咁有个几得意嘅位，因为依家咧中港车牌都几有限制，譬如黄光牌啊。咁即系一个车牌都需要若干嘅，都几贵嘅费用先可以来回深圳同香港。咁如果将来可以透过港珠澳大桥去到珠海，就可以入到去内地度畅游自驾咁样，会唔会即系中港车牌个意义会或者市场价值会下跌咗嘅咧？真系 嗱，我相信咧，佢哋嗰个价值咧就始终都有一定喺度嘅，因为佢早期嘅时候嗰个牌咧，你记住而家咧，六路系六个关口咁计啦，吓、佢每一个接驳点都系有，即系类似香港海底隧道咁样吓、你红磡你去边达点到边达点啊，佢入边国内，你知深圳都好大地方噶嘛，系咪先？咁你睇你系东南西北，睇你哋系点样去过嗰边咯。其实每个关口佢有自己嗰、那个即系定点，系。 邊度接邊度係最近距離嘅、嗯。其實揸車嗱，如果你純粹用去旅遊，梗係冇所謂啦、嗯啊、你愛珠海咁樣，去其他地方我都係諗住去玩嘅啫嘛。其實冇問題嘅、嗯。如果係純粹玩，如果但係如果係從一個商業嘅角度純粹係做生意咧、嗯，時間就係金錢啦，係咪先？咁佢梗係即系点解越时间越快啫？咁点解人哋行西隧就追时间啫嘛？我路程可能系远咗，但系我就悭翻个时间吓、嗯啊。即系有啲人会、嗯、即系睇下你喺个商业做生意个角度去睇啊，定系即系一个旅游嘅心态咯。同埋有啲你而家你知道未来咧，都好多人系乔迁咗喺入边住噶嘛，系咪先吓？咁、啊、你讲紧都大湾区都有成几廿万啊，十几廿万人喺、嗯、可能喺入边啊吓，又喺度。退休啊，或者系又有买楼啊，诸如此类咁样。咁你未来你都希望真系全面即系海关都系容许下，都慢慢开通。而家最大啊，用量最细嘅咧，就正正系港珠澳呢条桥，系咪先？咁你系喺交通嘅角度啊，好即系政策上都好咧，系绝对应该早一日更加开放咗出嚟嘅。系啊， 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刘少雄。啱同我哋傾嘅就係香港汽車進出口商會會長羅少雄啦，咁啱傾緊嘅咧就係政府咧就會打算咧就係同內地商討咧就港車北上啊，咁啊成件事咧聽翻頭先講咧，即係似乎都係想即係吹谷翻嗰個車流量啦， 係啊，港珠澳大橋啦，尤其是 即係比較即係都幾慘啊，即係按照而家嗰個睇法咧，即係嗰個車流量真係低到不得了啊，即係起咗咁嘅大橋咧，即係大家都成日講咧最驚嘅所謂大白象工程啊嘛，咁而家咧起碼到現在為止咧見。到嘅咧就似乎就真系都几大白象啦， 咁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噶、嗯，国家级嘅工程，咁、 嗯、 如果使用量咁低，嗰、那个绩效为人诟病，咁、嗯、都真系唔系几好啊。 嗯，即系希望利用今一次嘅方法啦，我哋讲下，即系希望能够系啦，即系刺激翻啦，即系推翻个车流上去啦，咁。咁好啦，咁我大概将呢个话题咧都倾到而家啦，好唔好啊，陈志杰？咁我咧就个时间仲有一啲时间系想转另一个话题啦，就想讲下关于咧就食卫局同埋好多嘅医生组织咧讨论紧咧个强制检测啊。咁个强制检测咧就医学会咧就政府食卫局长咧就都同医学会即系见过面啦。咁啊，据呢个医学会会长蔡坚就表示咧，就系局方呢会上咧就未有明确咧，就到底点样推行呢个强制检测嘅？因为大家都觉得咧，强制检测可能对于控制个疫情啊等等各方面咧，可能有帮助啦。咁啊就但系咧就医学会佢嗰边亦都提出咗一个讲法咧，佢就话咧，就如果有啲医生去举报唔肯接受检测嘅病人啊，就会破坏咗呢个医患嘅关系嘅。咁呢个咧就系寻日新闻里边咧，大家都睇到啲医生组织咧提出咁样嘅唔同意见啦，可以讲系啊，咁好啦，陈志杰，你又同我哋倾下，不如呢个话题里边咧，到底呢个强制检测同埋即系话要呢、這个即系、就是、医生去举报呢啲即系唔肯接受检测嘅病人啊，即系呢种咁样嘅情况咧，即系喺而家咁嘅疫情状态之下咧，其实系咪应该做咧，或者做嘅可能性有几大咧？ 嗱，首先香港咧系有传染病嘅通报机制嘅本身，就算系私家医生睇症咧，都会发现一啲卫生署要求嘅传染病，例如肺痨咁啦，都系要通报卫生署，呢个系公共健康嘅需要，你都好难话唔得嘅。但系今次新冠肺炎点解比较特别啲咧？就系牵涉到强制检测，甚至乎有冇机会要强制检疫。咁、一个人嘅生活突然之间要强制检疫啊，又或者之前强制检测所引起嘅社会风波，一啲部分市民不良感觉咧就会油然而生，所以都系令到呢个感觉同之前传染病有啲唔一样。咁譬如话假设有个病人不幸染咗肺痨，咁纯粹医生通知卫生署个肺痨，卫生署派人去处理佢啦，咁样咁纯粹系健康嗰度嘅啫。但系当去到强制检疫，而检疫之后咧，系会衍生出所谓嘅紧密接触者嘅，即系唔系净系话有病征嗰位人士要去强制检疫，而系同佢有紧密接触。简单嚟讲，即系净系戴住个口罩，坐同间房里边咧，已经要去进行一啲嘅检疫工作，咁、那个牵连都几大嘅，所以都系令到有呢个咁嘅担心走出嚟。 系啊，咁我哋咧就不如同呢个医学界啲朋友倾一倾啊。咁电话机旁边接通咗嘅就系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嘅，杨超发 系杨医生你好， 系大家好， 系你好。啱啱就听倾开咧，就关于呢个讨论紧呢个强制检测嘅。咁啊，喺你个会嘅立场，而家即系对政府提出呢样嘢咧，你哋个反应系点样嘅？ 我哋反映咧，覺得就強制就好難執行嘅，即係其實我哋同病人嘅關係咧一路維持要良好，即係等到我哋醫患合作， 嚟打擊嘅病毒嘅，咁一路都係咁多年都係咁。我哋譬如佢個病人志願入呢間診所啦，佢俾個病歷啦，佢俾我哋檢測咧，即係再做檢查嘅話咧，我哋要得到同意先得嘅。咁根據我哋醫務守則，一定要病人合作同埋得到同意，我先可以做到我啲想幫佢做嘅嘢。咁你突然間叫我強制要佢做一個檢測。那個問題呢，就我哋擔心影響個醫患關係囉。咁變咗可能啲病人冇乜事我唔睇啦，咁即係等到即係出事先睇，咁太遲啦，咁可能佢哋喺周街走，可能至於佢係即係患者可能傳染咗好多人先返嚟我哋診所睇，咁就麻煩啦。咁返返我哋調轉呢，我會覺得應該係一個係即係應該鼓勵性嘅檢查。譬如有個教授袁國勇，佢話：，不如我哋政府個津貼嗰個醫生行政費啦。咁我哋本會就即係除咗行政費之外，不如政府津貼呢啲所謂即係驚住係懷疑 COVID 病人嘅，咁我哋可以津貼少少錢，等佢睇醫生，或者100蚊咁。平時我哋即係啲醫生收300多蚊，咁啊津貼100蚊，佢咪好似睇政府急症200蚊一樣啊。咁變咗係即係有啲病人見到有啲堅力嘅，咁可能會個機會大好多啦。我哋見到最近即係疫區嗰啲人咧，如果佢要跟政府呼籲做過檢測嘅話咧，佢都有好多人去走去攞個檢疫，即係譬如一個口罩，咁佢又會做嗰個檢測咯。咁呢個係一個係正面嘅動作咧，我諗係呢個範圍係高照啲， 有幫助啲嚇。係啊，嗱，趙耀峰，我哋而家傾緊係關於一個強制檢測嘅，咁大家如果興趣參與嘅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咁啊，電話機旁邊同我哋傾緊嘅就係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嘅。咁楊超發，我亦都想問一問下咧，就其實喺早前咧亦都有一啲個案嘅，就有啲病者咧，即係有可能有少病徵噶啦。咁去到咧就睇私家醫生，私家醫生好多時就即係放翻佢走啊，反而係即係冇特別話要叫佢做啲檢測啊等等嗰啲。咁有呢個現象喎，咁其實你點樣面對呢個問題咧？即係好多時嗰個私家醫生本身佢就可能各種原因啦嚇，咁就唔會話要叫佢哋可唔可以即刻去檢測啊咩成啊咁。咁呢方面其實係咪一個漏洞嚟咧？ 如果嗰個醫生發覺嗰個病人有可能有呢個病徵係注意到嘅，佢應該會提佢做個檢測嘅。咁即係個個醫生都係咁啦。 當你以往睇嗰啲新聞報道係真係即係話係啦，佢睇兩三次。 即係敏感啊！突然間轉天氣啊，敏感傷風咳咧，咁可能佢覺得呢個唔係呢個病徵，佢就唔會叫佢做檢測嘅。佢有相當嘅懷疑先叫個病人做檢測，但問題是每個醫生嘅尺度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好難係斷定邊個真係需要，邊個真係唔需要。咁呢個就係難處喺度咯。咁變咗啲病人，如果你一個醫生嗰個特別係一定要做強制嘅，呢、這個醫生可能係鬆啲嘅。咁變咗佢可能選擇呢度鬆啲醫生去睇咯。 係，我諗楊醫生啊，政府如果我估嘅話咧，係想發揮某啲基層醫療嘅功能嘅係。咩叫基層醫療咧？就係話，咁多位醫生同行咧，就係第一線最容易接觸到隱形傳播者嘅隱形傳播者嘅專業人士啦。咁希望透過基層醫療網絡咧，就盡快定點啲去揾到啲隱形傳播者。政府過往做過啲大規模檢測噶嘛，咁發現不斷做咗好多檢測，原來就揾唔到隱形傳播者嘅，即係會擺個站喺度，啲街站咗啲你嚟啦，咁就揾唔到。咁當然啦，我都明白醫患關係好重要，要個醫生無端端強制個病人做檢測，咁都係幾嚇人嘅係。但係冇啲折衷方案呢，始終即係貴會會員啦，都係最前線嘅一批專業人士，最有機會俗稱鬧到隱形傳播者嘅人，可以點做呢？真係 其實我哋你睇個嗰個係統計報告咧，我哋已經做咗我哋嘅本分，起碼我哋嗰個檢測出嚟個效果咧係高於其他啲即係地方，譬如包括埋政府診所添。咁其實我哋做到好多功夫噶啦。老實講，即係好多醫生喺前線咧係盡量做噶啦。可能係即係可能一半嘅，或者甚至乎60%嘅病人唔肯做 不同的理由啦，但問題是你強制之後咧，喺個政治環境之後咧，我諗仲唔會推到嗰60%嗰啲人員翻嚟做檢測嘅，即係變咗我哋覺得誘因咧就好緊要咯，即係鼓勵性同埋教育性好緊要咯。呢方面政府應該考慮呢方面，反為調翻轉你即係好似細路仔打仔去做功課一樣，你唔做功課打你咁啊好難嘅，呢個世界好難行。 即是你讲个诱因就头先讲咧，即系希望能够津贴一啲医生嘅行政费，即系从嗰方面入手 嘅睇政费咯，系两方面啦。 咁 啊变咗即系两方面啦。如果净系津贴行政费，个病人睇唔到个得益，咁啊如果津贴埋个病人嘅睇政费，咁啊变咗佢有个得益，佢系会做咯。譬如咧，即系我头先都讲过，如果系疫区嗰啲人去到做检测，咁佢会收到一盒嘅口罩嘅，咁佢咪多人去咯，简单嘅。 嗯，系啊，咁啊，杨超法亦都想问一问下你关于呢、這个即系流感疫苗啊，咁又政府亦都就提到咧，就系话即系会承诺咧，就系会确保疫苗供应系稳定啦。咁我哋都见到啲报道，你讲翻咧就系话咧就有好多医生嘅反应啊，即系仍然系欠缺咗30,000剂嘅。咁啊呢个方面你同学校即系同呢个政府嗰边倾咧，即系其实有冇咩特别进展啊？我同佢讲下。 我谂琴晚开个会咧就。疫苗緊張大家都知道㗎啦。咁政府都提到呢即係年年打針呢即係都有剩嘅政府個貨倉嗰度。咁呢今年我諗個剩個即係個比例會高啲。即係點解呢我哋睇到有一批老友記呢就佢落咗嚟個私家個市場打針。因為佢覺得喺政府嗰度呢有等耐啦或者係太多人呢佢驚傳染咩病啦咁樣。咁我哋係喺前線見到呢個現象出現囉。咁變咗係嗰個政府今年淨係真會多啲嘅，咁所以即係覺得，如果既然啲老友記我哋要幫佢打針嘅，咁即係不如你借啲針過嚟去私人市場。如果局長咧都話咗係，如果即係將啲針係撥去私人市場咧，就一定跟嗰個係資助計劃咁做啦，變咗係幫手打嗰啲即係公衞人士啦，包括老友記啦，同埋啲幼稚園嗰啲小朋友咧，一定要幫手，咁唔能夠收另外嘅費用嘅。咁我哋都同意嘅，即係變咗係嗰啲醫生即係參加呢啲外展計劃咧，最近咧都話唔夠針打嗰啲細路仔，即係變咗咧就可以即係變咗係可以填補個燃眉之急咯。咁啱啱我同幾個同事啱傾完電話，佢話喂下個禮拜可能。冇針打嗰啲小朋友啦，因為即係已經係準備約好曬啲學校打，咁啊即係如果係呢度及時雨做到咧，就幫到啲小朋友啦，最緊要嘅。 係楊醫生，想請教一樣嘢嘅，冇針打咧，過去呢幾年都不時會發生。咁過往即係內地同香港之間仲係好緊密往來嗰陣時咧，咁就譬如話我哋話境外需求，咁就令到啲針突然間缺貨咁。但今年就应该冇呢个情况啦，因为内地旅客嚟香港数字真系已经好低噶啦，已经。但本地需求似乎都令到啲针可以缺货噶。其实即系按照你对针嘅市场熟悉咧，点解针会缺货嘅咧？即系唔好计外地嘅需求嘅话， 即系每年都知道咁多人要打啦，系咪应该及早预备订多啲咧？咁样 嗱，老实讲咧，即系我哋即系甚至乎医疗界啲医生啊、护士都唔系全部打嘅，咁有啲即系都系10%-20% 嘅啫打。咁但係今年真係多咗嘅，咁啊即係呢今時今日咧，個都擔心疫情咧，甚至好後生都嚟打嘅，即係我哋都見到啲人士嚟打嗰啲，喂我叫咗你10年嘅咯，你都唔打，你竟然今日可以今時今日你自愿自己獻身嚟幫我打，俾我打，仲要帶埋你全家人俾我打，呢個現象未試過㗎。係 咪佢都係擔心？係啦，而家都係擔心話嗰個新冠疫情同埋呢個即係流感，即係兩個夾擊㗎嘛，係咪？ 之下咧個病人嗰個情況會更加惡劣，咁啊醫生就俾。即係如果係嚴重個案咧，就好難用藥噶咯。呢個係擔心呢樣嘢。 點可以搶針咧？依家要真係唔夠針啦，冇辦法。除咗政府遮住先之外，藥廠冇得傾。 係啊，因為藥廠喺世界各地係攞針咧，搶針唔係咁易咯。因為全世界都搶緊針啊。咁啊，如果係政府真係個倉，即係睇到啊，啲老友記走咗去出面打嘅，咁啊，將啲針係過翻去私家市場，無可厚非嘅。 咁啊，医生啊，你会唔会建议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咧，譬如你嘅病人或者即系公众嚟讲咧，都应该尽量要打呢个流感针 嘅？我咁多年都叫啲病人就尽快打添，因为啲流感针咧其实系保护自己，啲流感针咧一打咗咧就成世都保护自己，系嗰几个系种类嘅啫。咁其实咧，点解要打咧？嗰、那個日流感嗰個種係變㗎嘛，變咗你今年嗰 ABCD 嘅即係四價嘅，咁你可以預防到啦。但出年變咗 XY 二 set W 嘅，咁你預防唔到啊嘛，咁啊再出年要打咯。 好啊，唔該曬， 唔該你。